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欧盟27国和17个非欧盟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和官员与会，讨论新形势下欧洲安全、能源、气候变化和经济等议题。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总理菲亚拉会前表示，就当前欧洲和其他地区形势进行非正式交流。他强调会议不会组建一个新的欧洲组织，亦都不会取代现有的合作形式，会议亦都不会通过任何正式决议。与会的非欧盟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挪威、土耳其、乌克兰、西巴尔干国家和地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并没有获邀出席。天气方面，广东内陆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日抵达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地区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早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北风增强，早上较凉，随后几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这一节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骤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1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系报29,926点，跌3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44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5.12，瑞士法郎0.99，加元1.375，人民币7.077，英镑对美元1.117，欧元对美元0.979，澳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10.85美元，卖出1,711.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早晨啊，朝早6:09啦，啊，咁啊收听啱啱6:10添，咁啊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啦，吓，咁啊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嘅时候咧，咁啊见到10月7日，农历咧就9月12，咁啊大家都见到个时间都过得相当之快，即系回想起由1月1日到而家都10月7日啦，而家都望紧呢一个嘅11月就冇假放啦，系咪？咁啊嚟紧系有一连串嘅假期咧，就喺12月尾嘅时候咧就啊，所以呢一段时间咧，咁啊呢两个月都唔够两个月嘅时候啊，大家咧就好好地去到努力工作啊，咁啊做好自己手头上嘅工作咧，咁啊喺有假期嘅时候，一有空间咧，又可以去庆祝一下，开心一下啦吓。咁、啊、如果唔系咧，日日都 happy 啊，即系漫无目的咁 happy， 其实都几闷啊吓。唔紧要啊，26度嘅气温，咁啊今日咧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嘅白元路小白陪住咁多位嘅听众一齐起身、啊，早晨啊，我都已经准时就位啦，希望咧你都系要一样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总是要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虽然有时候都会碰壁，遇到难关，但是总是会有高有低，遇到高的时候，我们当然就要顺住那个势继续就将事情做好，遇到难题的时候都是这句，不用怕不用怯，因为始终身边总是有人帮你的，你找不找到你的伯乐呢？如果你找到你的伯乐就一段时间的，哎呀，伯乐其实就不止一位的，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伯乐在这里，可能你都同意这句说话，读书时期啊，找到位阿 Sir 是他教我才会特别入脑，那个就是你伯乐咯。在你工作的时候是要跟着这个 boss， 我的营业额才会砰砰声的，其他那些呢即可能人夾人不知道的、啊可能差一点，你就又找到你的伯樂咯。所以不同時期呢，我們也都需要和不同人的合作有擦出不同的火花，這樣呢才好的。雖然現在你現在可能面對著一些難題，但不要緊，可能你還未找到你身邊的朋友伯樂、啊、不要緊，聽著晨光第一線，多一些正能量，你就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一條啱的道路了。遇到挑戰難關亦都唔需要担心，因为好快脆就雨过天晴噶啦。 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栖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有我在断崖下尽头吧，乐园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见人下堕，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到太清楚， 太严苛。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削短，未见终点也未见与你极远，我却尚要生存，偷偷存活于山之谷，等到某天云端，你继续盘旋，我继续埋藏我爱恋，没有终点，永没有终点，那永远。 早上的时候，一首歌曲来自 Phil 林奕康，高山低谷。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晨 光大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的六点十七分，外面二十六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3%。有绿色的团体在2005年开始进行了一个叫做节气观蝶调查。好啦，咁啊，寻日咧公布咗咧就近呢十年啊呢个嘅调查结果，指出啦，总共录得130种嘅蝴蝶，咁啊有食花蜜嘅行为嘅，而花蜜嘅来源植物总共咧有140种噶噃，啊60% 咧就属于本地嘅原生植物嚟嘅，而最多蝴蝶物种啊中意咧就系食嘅植物咧就叫山葡萄。全年咧，原来只系得两个月开花嘅啫。咁但系开花嘅季节，一日最多咧就录得31种嘅蝴蝶咧，就嗒嗒嗒喎。包括咧就罕见嘅一种叫做双尾灰蝶。环保团咧就认为啊，调查显示出咧就原生植物更加能够吸引唔同种类嘅蝴蝶啊。咁所以咧，我哋就谂办法点样可以种多啲原生嘅植物，去到帮助咧就本地生物多样性。仲有啲植物嘅例如呢就係白花鬼针草呢啲呢，即係要望完之后都要上网再 search 到底佢样系点样㗎。我一般人呢就好难认识嘅。调查录得呢就係头三位最多嘅蝴蝶物种需要就係食嘅原生植物啦，就係花期较短㗎。咁但係每当一开花嘅时候，头先提及过呢就会吸引到大量嘅蝴蝶㗎噃。好似头先讲过第一位嘅山葡萄为例啦，全年得两个月开花，一开花嘅季节一日最多录得31种嘅蝴蝶。相反头三位最多嘅蝴蝶物种啊，即系需要食嘅一个外来植物，几乎咧就系全年开花噶。到底即系植物同埋呢一个昆虫，佢哋开花又或者佢哋需要吸收嘅营养，或者昆虫嘅喜好呢，都是非常之重要，我哋需要研究嘅对象嚟噶。啊，佢哋更加留意到近年郊野公园或者就市区公园设立咗好多，譬如蝴蝶园啦、生态园啦、自然保育园地等等嘅。咁但系咧，唔少嘅叫做耕种嘅物种咧，都系以外来物种为主嗰啲植物啊吓。 由於呢啲外來植物幾乎咧全年開花，咁啊故此全年亦都有蝴蝶去到啦，令人誤會啊！外來物源植物咧對蝴蝶係更加有幫助。啊，今次呢個調查咧，咁啊唔知道會唔會影響到我哋喺公園入邊見到植物嘅品種咧嚇？需要種植物咧係非常之有心思同埋需要有耐性嘅，咁啊希望咧繼續揾多啲唔同好嘅植物，啱本地昆蟲或者係本地人去到咧就係欣賞以及咧就係用嘅一種嘅植物咁就好啦。首歌曲嚟自 J Dub 嘅歌曲 FF。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咁啊，梗系揾下啲好地方去啦。啊，今次见到這個都都几值得去嘅，位于薄扶林村吓，薄扶林牧场。啊，佢呢原来呢个牧场第四期嘅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嘅项目嚟嘅，前身咧就系旧牛奶公司嘅高级职员宿舍。咁啊，系当时牧场经理嘅住所嚟噶，啊，早喺1887年咧就已经落成，单单睇个历史嘅时间都已经过百年噶啦。喺2009年咧就被古物咨询委员会评为一级历史建筑，咁啊值得去啦。有机构咧就喺2015年6月成功咧就获选啊活化呢一个嘅旧嘅建筑，亦都展示出咧就牧场相关嘅历史文物。啊！場地更加會定期舉辦一啲譬如導賞團啊、工作坊等等嘅活動噶。活化之後嘅牧場咧，有多個唔同嘅特色打卡位，包括咧就係一啲叫做露天圓拱嘅露台啊，呢個非常之特別啦。因為現代嘅建築啦，或者我哋自己住嘅地方比較上少會見到圓拱嘅窗台啦。啊，翻光岩石牆同埋露天嘅草地，露天草地都仲有見到唔少嘅。 咁所以咧，我哋去到嘅时候都可以不妨咧就可以拍照留念啊！即系过百年历史咧，就真系比较上难得噶吓。其实喺个露天圆拱窗台嗰个可以欣赏到咧，就180度嘅一个园林景嘅，咁啊都非常之开扬啊！而家喺个草地嗰度有一个咧就1:1嘅乳牛嘅模型。咁如果去嘅时候，当然大家喺呢个薄扶林道141号 A 啦，咁其实好多嘅巴士路线，无论系喺呢一个嘅港岛本身港岛出发啦，定还是喺九龙出发啊，都系可以去得到嘅。上网一搵咧，就搵到佢自己唔同嘅开放时间啦吓。咁啊，南区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精彩嘅一啲嘅活动啊，或者空间俾大家去嘅。如果你话想为行山多啲嘅，除咗一阵间留意 KOL 系列之外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睇一个叫瀑布湾公园。因为想睇瀑布，其实喺呢个唔一定系郊外公园嘅，华富村附近咧就有一个咧就常年流水嘅天然瀑布，咁啊非常容易去嘅。瀑布咧大概就15米高，咁啊源自薄扶林水塘。曾經有咧就扶林飛瀑嘅一個美譽嘅扶林飛瀑啦，咁啊前往嘅方法亦都好簡單，只要沿住瀑布彎道往下行，咁啊達到呢、這個去到呢一個咧就係、瀑布彎公園，再沿公園嘅石級啊右邊嘅石級咧向下行，咁就可以去到呢一個咧就係華富瀑布嘅所在地啦。咁啊又唔使俾錢，咁啊去到嘅時候望一望咧，哦打下卡，其實咧識得影相都可以影得相當之靚噶。 單身也好，未需聽你的控訴，位置未需要報道。人际走哪会焦躁，放手也好，独处变少一半的懊恼，没有事给我呷醋，无人陪其实还好，面皮可以抱，无情人才能渡过过去，即使多么快乐，现在亦难将旧日过。谁期望如初？无情人，其实还好。 Thank you. 息嘅时间嚟到6:29啦，咁啊，安俊豪嘅作品叫做《还好没有你在》，26度嘅气温，咁啊，转头咧听听6:30嘅新闻简报之后，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今日朝头早继续咧都有白元浩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我哋转头新闻翻嚟之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而家由李明又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外围经济疲弱，影响本港出口，加上受加息影响，投资同埋消费亦都审慎，短线而言，经济难有好表现，估计全年经济会出现负增长。陈茂波喺民建联大湾区高端论坛致辞嘅时候又话，政府以精准防疫原则推动经济复常和对外往还，并会继续稳步推进，带领香港走出疫情下的逆境。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同一个场合以视像方式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拥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令香港得以跨越各种困难和挑战。旅游发展局表示，即使本港将入境检疫限制放宽至零加零后，估计可能需要几个月才开始有休闲旅客来港，难以出现 V 型反弹，旅游业仍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完全恢复。旅发局准备投放不少于1亿元在通关之后向全球推广，吸引旅客重临，包括邀请超过500个业界、旅游媒体和意见领袖等来到香港体验新景点，亦都正是与政府商议举办除夕烟花倒数活动。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欧盟27国和17个非欧盟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和官员与会，讨论新形势之下欧洲安全、能源、气候变化和经济等议题。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总理菲亚拉会前表示，就当前欧洲和其他地区形势进行非正式交流。他强调，会议不会组建一个新的欧洲组织，亦都不会取代现有的合作形式，会议亦都不会通过任何正式决议。与会的非欧盟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挪威、土耳其、乌克兰、西巴尔干国家和地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并没有获邀出席。法国公布今个冬季的节能计划，期望能源使用可以在2019年水平上减少 10%。 法国能源转型部长表示，这个是初步目标，期望去到2050年可以节能40%，但是现在急需动员，而今个冬季并非节能行动的终结。他重申，节能措施更多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法国能源转型部长又表示，节能是生态转型的支柱，亦都是摆脱对化石燃料依赖的最基本手段。法国政府今个冬季的节能措施包括鼓励远端办公和减少照明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早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北风增强，早上较凉，随后几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 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Pixel 的 George， 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健超新星 活动助理袁和星有咩秘技氹小朋友呢？ 曾经在这里有个活动，我都尝试过带一个摊位教我们玩摇摇的，都有几个课堂学生想继续学。 想知 Andy 袁和星考完 DSE 之后怎样找到自己的志向，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午三点至五点，三五成群伴你展翅追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起身啊，唔系净系我啊，咁啊听众都要起身啊，咁啊千祈唔好迟到。出边系26度嘅气温啦，咁啊相对湿度89%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今日朝头早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咁啊钟哥都起咗身噶啦，可以同大家倾下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咧，感觉上啊特别兴奋 ，Happy Friday 啊！你有冇噶？ 唔识答添。 点解啊？ 因为日日都系 happy 啊。 哦， 唔系净系星期五啊。 系啊系啊，不过星期五嗰个感觉咧，又好似即系如果系即系正常翻工，星期六日有得唞下嗰啲咧，系有一种一个星期见到家乡嘅感觉 ，heat 啊嘛。 我终于都明白点解我正话反应唔到啦。 点解？ 因为我今连续呢三日呢，即係我陣間做节目之后啦，跟住去到礼拜六礼拜日都有嘢做㗎、 哦。 都一个全日嘅工作咁样。咁、所以跟住就礼拜一返工啦。咁可能就係呢一个原因。 哎呀，七天工作呢即係係阴公猪呀、 啊。都唔紧要嘅。我啲寓工作于娱乐。娱乐就係我嘅工作咁样。 哦，係喎。娱乐事业啊嘛，哎，我都系、啊，有阵时如果有公开咧，又开心噶，因为喺工作嘅伙伴嗰度都有好多朋友，即系倾得埋冷嘅时候咧，其实翻工都好开心啊。 就系咯， 啱啊啱，系、 哎。因为成日想问咧，即系好多年前咧，嗰、那个重庆森林，应该重庆森林，如果我冇记错， 啊 王家卫 喺嗰套戏嘛， 系嗰套戏咧，咁、就话金城武话有罐头都有期限噶嘛，所以佢成日喺嗰个罐头菠萝嗰度揾个日期，就嚟过期定点样啊？咁、你觉得系咪所有嘢都有期限咧？咁嗱，嗰啲食嘅嘢梗有期限啦。咁、但系嗰套戏里边讲嘅就系、是，即系一啲人嘅关系啊，会唔会有期限？咁你觉得譬如话，系咪所有嘅关系都有一个限期喺度嘅咧？ 嗰个限期其实关唔关个生命事嘅先？ 我当唔关事啊，佢又举第二套电影啊，周星驰《西游记》，咁佢就话：如果俾我一个期限，你可以望系10000年啊嘛。所以之后先有我哋10000年咁样啦。咁如果你系唔好将生命当一个期限，其他嘢有冇期限嘅咧？ 如果唔将生命当系一个期限嘅话咧，我觉得人与人嗰个关系、那个感情咧，系可以冇期限嘅。 应该无限啊嘛， 系啊，应该无限嘅。 咁我早两日咧就喺即系网上睇到有人写文章啊， 咁佢就話其實都唔係嘅，其實都有嘅。 嗯， 咁佢就舉咗個例子，佢話你大家可以即係諗一諗啊，朋友 係。 咁佢就話你有冇留意咧？人生嚟講，真係唔係好多朋友， 嗯， 可以係無限延伸嘅喎。即是做你的朋友 哦， 是真的有期限的、 哦、嗯， 那我想啊又好像是、哦、 嗯， 跟着呢我就想回我很久之前就看过一个的一些调查报告，那他就说你想想看看啱不啱啦， 嗯， 他说人呢平均每五年 嗯 就会转一个朋友圈子， 嗯、啊、我都听过类似 的、啊、那所以朋友呢其实未必过到五年的， 嗯， 咁所以因为好简单理解，譬如你小学五六年咁上下啦， 嗯， 跟住你转中学，你上咗中学之后你就好少会搵返以前小学嘅同学㗎喎、哦、 嗯， 咁到你中学又係咁上五六年咁上下啦， 嗯， 咁跟住去到大学又真係好少搵返中学嘅同学㗎喎、 哦、听众要留意一样嘢，就係、是、嗰、那个朋友呢唔係话喂我小学嗰啲我而家见我都好 friend， 係但系你讲嘅朋友系即系成日会见面啊嘛，嗰、那个就、那个界别就不一样啊。 系啊，咁诶、 啊、 当然咧，你话喂你唔会一刀切完全唔揾噶嘛。 啊、 我识有啲朋友咧，真系由小学识到而家嘅，咁系嘅系嘅。咁、 嗯、 我阵间讲呢一个啦。咁你咪去到大学，咁又系一样啦。于是咧，你出嚟做嘢啦。咁、 啊、 你出嚟做嘢，你可能会转工啦。 啊、 你转工平均咧三年转一工噶嘛，即系一般来算吓。咁你有啲人一嚟做到尾咁，梗係固然之最好啦。 嗯。 咁出面呢佢話头十年呢平均每三年你会转一次啊。 嗯。 咁其实又係喎，如果根据咁样嘅条数咁样计呢，朋友圈子又真係每五年左右呢你就会转一次㗎喎。 係啊。 咁你真係有个期限囉。 嗯。朋友我觉得係。如果係讲到例如家人咁样啦，即係譬如我媽咁样，或者我仔我太太咁样。哦，咁呢个期限咧，又因为个血脉嘅问题而继续 keep 咗喺度，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咧？ 系嘅，系嘅。咁嗰啲系家人啦。 系啊。 嗱，但系即系又好神早流流讲啲好凉薄嘅咁样讲，譬如华人社会咧系好啲嘅， 系 即系真系会好啲，因为佢哋会好着紧，即系譬如一齐住啊，亦当然以前啦吓，一齐住啊，一齐食饭啊咁样。譬如外国呢，好、 嗯、 多就係仔大女大， 系啊， 出去啦， 系啊，攀佢走 啦，攀佢走啦，离开啦，咁又或者係夫妇嘅关系呢、 嗯、 就会不如我哋分开一排啦， 都有即有破裂，系 系啊，会相对嚟讲呢就会比较容易去拆解，即係拆散呢一个关系多啲嘅， 嗯， 相对嚟讲，咁当然呢你话唔係喎，有好多都有長相廝守嘅，係嘅， 有當然有， 個別例子一定有噶嘛。咁、 啊、 我話一般來說啊嘛。 嗯。 咁所以正話都講翻話，係啊，所以有啲成日話，喂，我識咗啲小學同學識到而家噶。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你真係要好好珍惜。 哦，我有喎、啊，我有喎、啊，真係有幾，我有 真係好珍惜、 啊。我有幾位即係可能因為點解咧？由小學跟住升到上中學。即都是同一班人啊，咁啱又升到上去中学喎。 哦，咁啊真系大家个生活圈子冇变到 咁啊。缘分啦，咁当然有啲 缘分啦。 即系你知道，譬如嗰阵时啊，当年九七咁，有啲人都移民，咁嗰啲真系冇办法啦，咁太远啦，咁我真系见唔到啦。咁但系都有仲有几个咧，其实系会 keep 住可能几年见一见，其实唔多噶，其实真系可能两三年先见一见嘅。其实关系都系好，不过又唔会话即系好似头先钟哥话斋。咁我翻工咁，我都有翻工嘅一班人噶嘛。咁佢又即系我啲小学同学又系有自己一个圈子噶嘛。大家系要即系搵时间出嚟见，又唔可以话喂成日见你话即系做邻居就话可以成日见啫。咁嗰啲隔咁耐嗰啲仲 keep 到个关系都已经很好噶啦。 同埋有时候咧，譬如你就算见到咧，大家由于大家都唔同圈子啦嘛，即系可能读嘅书唔同咗啊，睇嘅嘢唔同咗啊，做嘅嘢唔同咗啊。咁变咗咧，其实都同以前一齐去玩嗰种嘅感觉 系 又唔同咗嘅。 系最难得一样嘢就系大家都唔会喺大家嘅工作上边咧，即系同小学朋友一齐出嚟嘅时候咧，系唔会有工作上嘅一种争夺嘅感觉，亦都唔会有一种咧就系就算大家做生意嘅咁当然有例子啦，但系大家做生意唔会谂喂，我一定系我嚟搵你出嚟搵你笨噶啦，就唔会咁样。 即係識於微時，又或者係小朋友都已經識咧，大家都係希望保存翻相識嘅時候嗰一種嘅純真喺度，唔想污染呢段嘅感情啊。 係啊，咁所以即係無論嗰啲文章又好，或者調查報告又好，點樣講啊？ 嗯， 每一次或者每一個識嘅朋友咧， 嗯 ，keep 起佢咧， 係啊， 咁就好緊要嘅。不過佢最後都提咗嘅，佢話朋友咧係需要慢慢培養嘅。 嗯， 即係咩叫培養咧？你唔好諗住咧，我過年過節 send 個短信就。嗯，叫做培养啊， 嗯， 你系要落时间， 系啊， 好似你种花咁样，你要淋水咧，要施肥咧， 嗯，系啊， 即系要慢慢咧，要同佢建立一种关系啦，建立一种互信啦，友谊先至会出嚟嘅。 有冇出现？ 即系唔系话我识咗就算？ 有冇出现一个情况咧？就系、是、而家社会上，我自己啦，我觉得喺我身边都有好多系好好嘅人咧，都好想同更加多嘅人咧去到做好朋友，去交心。不过真系冇时间，你觉唔觉啊？即系 呢个又系啦， 系啊，有好多人我想约佢出嚟，喂，不如食饭啦。唉，又唔得，佢又唔得，我又就唔到时间，变咗嗰个感情咧，就停留喺我欣赏你，你又欣赏我，但系冇乜机会去到继续了解落去。 要见面噶，唔可以净系喺嗰啲咩社交平台里 边，即系 打两个字就叫做朋友嘅。 唔系话我见到你最近活得好就叫做我已经关心咗你噶。 记唔记得我哋以前细个有句嗰啲歌词咁咩？ 吓 握手好朋友啊嘛。你要见到面握到手先可以做朋友噶。 你知唔知变咗一只歌嘅呢、這个？ 系咩？ 系啊，我做主人，你做狗，一脚踢你出门口下佢。朋友就可以讲呢啲少啦，系咪？ 好啊好啊，将佢变成主题曲得唔得？ 好，转头翻嚟再讲，拜拜。 好系、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早上的时候六点四十七分。 我可悲，先可比得一起，也因天天都被踩得尊严都快踩死，也因得忍者般仿佛一生不看是本分，但忍不到一反击就是坏掉的人。乱离后你造谣乱投是非，但沉默如像我尽情做回自己，发情把烟吸住再次印象照断通通归你，就踏实地落力地就任人被妒忌，就默默的地空为着自己愿望，我欠兴趣八卦你那境况，八卦太过炽烈，我因此刻意隐藏，不想小心信号，只想刻好记号，因此不表露到从来的我 ，I'll put my mask on， 清楚一点吗 ？Take my mask off， 现在活跃新歌添吗 ？Take my mask off， 从前曾太低的今天可有感觉 ？Hey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星光的 keep on shining， 其实是因果不爽 ，I bet you like it。现在又增加中，通通都看不见。So look at me now， hey look at me now， yeah。想清楚根本不需思考太多，相信偏低我的指引，不想显得相差太多。你根本不想真心的关心我，只想找一位小丑可好好捧高主角。 红咗星系一首歌曲，叫做 Mask Off 啊！时间嚟到六点四十八分嘅时间，二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即场 KOL 系列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新年 Sir 咁啊，同我哋吓入咗入嚟讲下咧，就系一啲关于咧就系教练牌，咩教练牌咧？揾佢啊，梗系讲下啲行山教练牌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我哋职场 KOL 系列继续咧就喺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香港山艺总教练啊梁之浩 Sunny Sir。早晨 ，Sunny Sir。 喂，你好啊，小白。 上次又讲到呢个 Level Three 嗰个嘅syllabus 咧，咁其实都已经即系、希望学员啊独当一面啊，即系遇到一啲情况紧急嘅时候，佢哋系可以即系虽然系要讲 teamwork， 但系仍然可以自己 去到解決，證明佢哋有呢一個嘅能力嘅。咁Level 3仲需要去學習啲乜嘢咧？仲有冇啲我哋講漏咗嘅咧？新理想 裝備嘅認知 係， 我哋要求啲同學仔咧，佢哋個認知咧要比一般嘅 sales 要多要深 嚇 啊！咁因為佢哋實際使用者嘛 嚇。 就唔係話啊，我呢個品牌好，呢、這個品牌做緊優惠，唔係咁樣嘅。 嗯嗯。 點解我要選擇呢一個背囊？佢、點樣去調校？我點解會選擇呢一個地隻？呢、個熒幕點解我會揀呢隻？因為熒幕都會分一浸兩浸啊，有啲叫做 single wall 啊 ，double wall 啊。有時候就會講下四季啊、天氣啊，個熒幕都會有唔同嘅設計嘛。 沙漠個設計都應該唔同呢個雪地熒幕嘅設計啦，係嘛？ 咁呢个系一样嘅。 哦，系咩？啊，你睇我又唔知啦。啊，真系。 唔系，我觉得你好似考紧我咁样，好似我答到你嘅。不过，呢、這个可以讲俾你听。如果沙漠咧，我哋通常会有啲叫做独立起咗嘅形，即系叫 freestanding tent。佢本身咧就已经唔需要特别落钉咧，个结构都可以晾咗出嚟嘅。 系。 咁落钉做咩咧？就攞前后门嘅啫。喂，落唔到钉喎，沙咁点算啊？咁，咁有啲叫沙袋啊。咁将啲沙筆落去咧，咁啊掟远少少，咁啊拉翻行佢，即系有重量。沙袋可以嘅，或者另外用雪咁样啦，掘个好深嘅坑啦，将你嗰支营钉啊或者树枝啊绑条绳之后咧，就埋落去嗰度，再踩踩佢，加啲水咁样，即同冰雪一样嘅，呢、這个坑都可以咁做嘅。咁所以，不过我自己个人嚟讲咧，就唔系好中意喺沙滩起营嘅。因为就起咗营之后咧，啲沙吹入嚟个营幕里边咧。啲沙好似十年后都仲有一粒，哦呢粒沙好似上次撒哈拉流翻落嚟， 系、哦、啊系啊系啊， 等极都仲有嘅， 会噶每次咧，即系我带啲屋企人去海滩嗰度嘅时候咧，佢哋都中意整个营，哇嗰啲沙咧真系一生噶啦，陪住我， 唔系记忆嚟噶嘛。咁啊讲翻先啦，装备嗰度咧，我哋都会将嗰啲诶，譬如煮食用具， 啊、 我哋要求到佢咧会计营养啦， 系 要计翻个热量啦。 啊 点解会带啲食物啦？ 哦，即系佢哋都要计，识得计啲营养嗰啲，做埋营养师嗰啲。 我哋好好轻强嘅啫。 嗯， 我哋会参考啲最基本嘅，譬如一个人我哋正常唔喐啦，成年人大概每日都会烧1700到1800个卡路里。 系啊系啊。 咁你会行山嘅话咧，可能你会多啲，孭住重背囊咁咧，你可能嗰日去到2500或者3000噶咯。 嗯嗯嗯。 咁你每一餐点样去补给翻呢个消耗咗嘅卡路里咧？咁。起碼你都要大概知道，唔係拍兩個杯面就搞掂嘅 喎。係啊，又冇營 養，所以我哋就會因為你有氣力，但係又不能夠全部都係肉， 係 難消化，脂肪太多難消化，呢啲好基本嘅嘢大家會知。 係 啊，之內咗我就會試，因為我以前都係啲師傅輩就冇乜咁呢方面嘅認知啦。咁我一開波咧就拍咗個快餐店嘅漢堡包，跟住一上山。个肚就顶住，因为啲肉消化 不良。哦，系啊系啊，即系跑步啊，做运动嘅时候，如果食咁多呢啲，即系顶住嗰啲咧，都唔系，即系 个英文字母 年糕啊嗰啲咧，即系你话新年新年食完年糕去行山，你唔使行，哇个胃顶到咧咁样， 跟住食咗肿咯， 系啦， 呢啲嘢我都嗨。 我有一次同个朋友仔去行山咧，咁嗰排临近中秋节，佢真系山顶嗰度攞月饼出嚟。我同佢讲你食咗月饼你点行啊？你滞住个胃你又行唔到，系咪先？咪上到山，啲个人兴合合，你都唔会想食个月饼啦，系嘛？即系呢啲真系要学嘅、都系吓、 经验嚟嘅、 嗯， 未必要 high 个嘢。譬如你 join 啲班啊 ，join 啲教练啊，咁学嘅时候咧就学下呢啲细埃嘢。 系 啊，点解呢个人？次次都唔会食月饼嘅咧，咁啊，点解都唔系每一餐都好少肉嘅咧？哦，原来就系会顶住个胃。 哦， 咁当然啲人就会同我哋拗口拗颈啦，就唔系啊，我消化力好强嘅咁。 嗯， 咁其实有时谦虚啲，学咗好嘢，你咪啱用咪用咯，唔啱用咪由佢咯咁。 系啦， 因为呢个我哋参加班里边咧，教学咧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嚟。 系。 佢要将自己识到嘅嘢咧分享到出嚟 ，share 用说话、用言语去讲，甚至乎我哋有个仲会再高啲嘅要求咧，就系、我要教人哋打成绩咧系唔准落手嘅。 吓、啊，唔准落手咁点啊？ 即系你唔准伸只手去掂嗰个学生嗰条绳。 咁就要用个嘴巴讲到佢明。 系啦，用说话去教佢讲到佢明，系因为有好多原因嘅。第一就可能惊尴尬啦，如果你女学员你咁抢咗佢咧，咁、佢可能唔高兴啦，咁身体有多余嘅接触啦，咁又唔系几好啦。咁、另外就仲有一样嘢，当你能够用说话去演绎个动作咧、你已经好清楚个结构， 系 绳索嘅走嘅方向， 系。 咁你就越清楚越了解咧，就越講到。 係， 不過你會發覺啲人咧好多係唔識分左同右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咁样，揸筷子嗰只手啊，咁样。 系，通常我哋会讲呢边同埋嗰边。 咁呢边同嗰边有阵时都好难，好难明。唔怪之阿新年常讲嘢咁叻啦，原来平时用把口都已经可以打成结啦。 哦，唔关事嘅，呢个系要锻炼嘅，因为啲同学仔俾好多机会我训练啊嘛。 吓， 啊，其实情绪管理都好紧要嘅，因为我哋都有个叫做 expectation behavior， 系， 即系叫做。在旅程里面呢，你那个行为是会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处理的。 嗯。 即可能很累。 嗯。 那是不是就这样激励他得啊你可以啊想埋去啦。 嗯。 可以想想看看他什么事、嗯、是不是这些太重啦。 嗯。 又或者是不是就是幅度太大啦。 嗯。 要教他即刻调节那个步幅啦。 哦。 这个就是我们成日都说为什么要学啊、嗯、因为我们见得人见得多。 系 点样去帮佢处理返个即时嘅问题。好玩㗎其实真係好好玩嘅心急班。 是啦其实有时候行山呢见到啲人咧，就即系特别带队嗰啲，好中意讲嘅说话。即系两大嗰啲年轻人啊，或者再细少少咧，就话诶，得、嗯、就到噶啦，就到噶啦咁样。永远都讲就到咧，其实我觉得嗰个效果，即系我自己觉得好似唔系好理想咁。因为你不如实际话俾我听、啊，我哋再行多二十分钟，过多几多条斜路，即系等行山嗰个人咧个心入边都有个预算。如果唔系净系讲话斜路就到啦，就到，好似呃佢咁，你又一个又一个嘅希望成泡影咧。他哋会越唔嚟，越嚟越唔中意行山嘅，我觉得。 因为他自己都唔系好知道，跟住有几多个路、啊、 有啲人唔系嘅，有啲人就算知道他都唔讲嘅，佢净系会话得、哦、就到噶啦，行啦，唔好问啦咁样。咁我就觉得 形容嘅方法 系啊系啊， 技巧啫。 系啦、啊，所以我就话，如果三级教练嘅时候咧，可能喺嗰个说话上面咧，佢哋都可以因为即系佢都会明白到就系行山人嗰个情绪嘅，即系攰唔攰啊？需唔需要俾啲希望佢啊？定还是有啲情况、嗯，我实质上，我直头实际嘅情况都话俾你听，系啊，我哋要再行多45分钟、嗯，不过部分系斜路，部分咧其实系平路嚟嘅，即系有啲人可能直接同佢讲翻嗰个实际嘅路径咧，佢哋个心可能嗰个压力仲冇咁大添。 咁、嗯、其实呢个层次就会再高啲啦。 吓、啊， 我哋三级班咧，只系需要知道条路线有几多， 嗯， 去到教埋咧，点样嗰啲咧，就可能去到教练级。 哦， 因为教练就因为你管我哋叫 coach 啦，系陪你一齐行，教你个训练啊嘛。咁所以佢要更加清楚晒成条路。 哦、 我哋去到我哋嘅同事，要要求佢哋咧，呢条路咧要行过起码50次或以上。 哇！ 我哋要即系用对讲机，我 up 你话俾我听你喺边啊？响嗰条标距处， 嗯， 第几条？ 嗯， 啊，第几条路口啱啱过咗边度？佢、 嗯、 我一讲个位置咧，佢要即刻答到我哋。 嗯。 因为点解咁讲咧？哇，咪好闷咯！呢、这个你因为你人哋信你嘅，你做训练嘛。 嗯。 如果条路你唔熟嘅话咧，你就枉为训练啦。 即系例如我行墨镜，我行得熟嘅，因为参加比赛嘛。譬如标距处100咁样，即系啱啱墨镜中间 咯、 哦。原来就系喺第四段个尾嗰度，或者系喺飞鹅山附近。啊，一二三喺边度？我一二三就系咧呢个城门水塘上紧上去，落紧落去烧烤场嗰个位就一二三啦。 哦。即係另外仲有啲地精啊，即係我哋自己嘅我哋裏面就自己會有一套系統。 嚇、 啊，譬如我而家嗌緊咪啦，我話今日條路全部轉咗，咁啲同事咧就應該會知道係邊個位轉咗。 嚇、 啊，佢就唔會再問我係邊個位轉咗啊！如果問嘅話咧，我就打佢屁股啦。即係你冇聽過 B 咦？咁但係咪真係咪真係會有全部轉咗嘅山路㗎？ 有啊，我哋 setting 到係今日轉咗、 啊， 全部轉咗、啊，今日就唔轉右、哦，第三個路口。先会转咁，即系我哋会有地方咧系可以改变个路程。 嗯嗯， 咁呢个就系即系我哋设定嘅时候，去到即系冇话教练咯，可能我哋要工作一阵时候咧，我哋啲后备计划咧有好多嘅。 哦， 啊、今日行下突然间落雨咧，我哋会唔会即系同事就会问啦？啊，今日仲上唔上去啊？咁， 嗯， 咁我话噶，今日改啦，转咗啦，咁佢哋全部都会知道，哦、即系唔会再分析话我哋喺边个 point 咧要转啦，第二个 point 又唔使转啦。咁呢个系。默契啦，训练啦，同埋你个行程策划咧，要好精准先得啦。 哦，唔怪之，但有阵时听到嗰啲专业人士，可能都系行山嗰啲咧，其实佢哋唔使交代好多，即系转咗咁样。喂，我嗰啲门外汉啊，真系会哇转咗，咁你都话俾我听喺边个路口转先。原来即系已经系大家冚咗明咗噶啦，就 系、 是、因为 系啦，因为通常跟我哋3年以上嘅同事都应该一定会知嘅。 系 唔知嗰啲咧， 打屁股啊， 真系即系问佢。你咪唔記得啊？咁樣呢個有時都會有嘅。 係係係，哇！咁啊，但係呢個 level three 咧都已經可以學到咁多。但係頭先阿新年 Sir 都話到啦，有啲叫做真係教練級啦。我話有興趣聽多少少嗱，下次我哋又講下呢、這個山崖教練嘅教練級到底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神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望一望先。哦，7:08啊，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嘅早上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继续咧有白权乐陪住大家啦，起下身啊，准时翻工啊咁样。不过咧，我话可以叫你起身啫，咁但系我话唔到俾你听，到底出边有冇塞车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啊，有阿 Toby 喺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出边咧，等我望一望个地图先。你未讲，等我估一估先，系咪将军路有啲塞车？ 嗱，呢啲就恒常啦，系咪先？即系 啲实中啊嘛。 咪系啦， 晨早唔想估错啊， 求其噏都得啊。不过今朝咧都有一个地方真系特别少少，咁我哋都问紧运输署啊，等待紧个答案。 咩事咩事？ 就暂时我哋 区左右啊， 喺沙田啦，其实就系衣穗附近嘅，咁我哋就见到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泉澳村嗰段咧比较塞车嘅，咁、就问咗运输署啦，咁啊等一等，咁可能佢都会揾到个答案俾我哋。 哦，咁起咗新嘅啦，运输署都， 佢哋都系24小时 on call 嘅，系、哦、啊，咁所以都系服务市民啊嘛，24小时都要，咁啊，一阵晏可能咧就会揾到个答案俾我哋啦吓，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先，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水泉澳村嗰段咧，而家比较挤塞嘅， 系、哦， 系啊， 突然之间咁塞嘅嗰个位， 系啦，咁塞啊，一定系。有啲特別嘢㗎啦，咁所以就睇下一陣有啲乜嘢啦。咁、另外隧道嘅公主道過海，龍尾就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嘅將軍澳入口車龍過咗電話機留少少嘅。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橋嘅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就去到果欄。咁今朝交通咧大致上係咁啦。 哦、你哋嗰、那個。大圍嘅 CC 唔係即係唔係沙田大圍嗰、那個即係你哋嗰個交通部嗰個好好勁嘅 CCTV 裝置，睇唔到嗰個水泉澳村嗰個位嘅咩？ 冇啊，對於我哋嚟講係盲點嚟嘅。 係咩？ 係啊， 原來嗰個有盲點㗎。 有㗎，我哋啲鏡頭，你估全港每一個位都影到咩？ 我真係諗住你哋全港都影到㗎。 冇咁勁嘅，佢只係每一個區咧都有少少咁樣俾你睇到。 其實嗱，要形容一下俾聽眾聽，因為我哋香港電台交通組相當厲害。 係。 咁一坐喺度嘅時候咧，就發覺好似即係好多電視喺前面啊， 係啊， 監控住。全港嘅交通情況， 其實我哋好似保安員啊，都係睇 CCTV 坐喺度，咁然後去看住邊度啊有塞車咁就容易揾到個塞車揾到個源頭咯，好容易會揾到咯。 係 啊，其他台咧冇呢個咁樣嘅 CCTV。 好犀利喎！我見你哋係咁撳掣嘅時候，你完全背得到，撳記得下又去到邊個 cam 噶嘛？你哋 哦，我可以放大個鏡咯，但係唔可以 pause 個鏡噶。 咁样噶， 冇噶， 你可以放大嘅，但系唔可以停。等我停止，譬如我要睇广播道，假如广播道有嘅，我而家我要睇死广播道呢个位，唔得嘅， 唔得嘅呢样嘢，系啊， 咁要即系要再。咁多一次喎、 啊，係啊，要等佢輪翻一大輪，咁可能成分幾兩分鐘咧，先至有翻呢個鏡。 你冇得係咁撳嘅咩？例如佢輪分幾兩分鐘，你咪係咁撳。 你可以 撳， 你 hold 住放大都得噶。咁但係就呢、這個停呢個功能咧就冇嘅。 哎呀， 係啊，我哋其實都向運輸署反映過噶，咁不過未得到署方嘅回覆啦。咁、希望即係有機會可以改善一下啦。咁另外我終於揾到 改善，係、提升嘅服務， 係提升 冇嘢需要改善嘅。 大家都好啊，如果咪提升咗係咪先？但係啱啱揾到原因啊，小白。揾到好快，運輸署人咧都很快啊！今日咁就係沙田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博康村嗰段咧，因為有交通意外，咁所以咧就開始塞車噶啦。龍尾咧都已經過咗水泉澳村噶啦。重複多次啦，就係沙田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博康村嗰段有交通意外，一帶開始係擠塞嘅。 係咁啊，所以你睇運輸署幾快手啊，係咪？唔好諗住即係交通係好簡單，其實都需要咧就係好快脆、靈活嘅腦筋啊，先至可以將交通啲消息咧做得好嘅。 係啊，所以。呢啲交通嘅一啲嘢咧，都要我哋一啲專業嘅人員去做啦。 係啊，係啊，你都好專業噶啦。 係，我都話曬都做咗三年啦。 三年啊？ 係啊，都唔覺啊。 唔覺喎，以為你仲係三個月。 係，咁就冇咁誇張嘅，應該三個月你都見到我啦。 你個樣就好 green 啊，因為 係咁就好啦，係你仍然見到我咁 green， 即係因為咧，我今日都想同大家講啦，做咗三年之後咧，我今日同大家講係最後一日我喺交通組翻工啦。 哎呀， 係啊，我 咁我應該講可惜定係開香檳啊？ 應該點講咧？你都可以開香檳嘅，小白，因為點解咧？我下個禮拜開始咧會轉去另一個崗位度做嘢，咁、都喺港台嘅，你會見到我嘅，小白。 哦，咁即係我同你就。 仲未说再见，不过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呢度咧，咁啊，要同听众咧，即系讲话啊，睇下有冇机会迟啲再同啊各位听众喺呢个环节再见啊，咁样。 系啊，各位听众咧，我都好感恩啦吓，呢个节目几好啊，好好玩啊， 好好咪几好啊，你真系啊， 我要赞赏下呢个节目，因为我好记得小白咧，当初我哋呢个环节有时系冇嘢讲嘅，当初你记唔记得我入嚟嗰时候咧，分第一年左右系唔知点样，即系我有时好担心啊，唔知讲乜噶，咁但系去到。而家咧就發覺啊，每次揾啲新聞嘅題目去關於交通嗰啲咧，咁佢講嘅時候發覺幾好玩喎，又可以俾多啲資訊我喎。 係啊，同埋你有冇發覺一樣嘢咧？一路做節目嘅時候咧，我諗 Toby 都感覺得到。我哋譬如我自己做晨光啦，我係不斷去因為做 research 嘅時候不斷學習啊，係 啊， 即係學呢個過程咧，其實係相當之愉快。你覺得自己咧唔係淨係懶惰嘅一個人啦，你覺得我個人不斷進步緊喎。 係啊，同埋自己都知道多啲嘢，即係除咗話俾多啲資訊聽眾之外咧，其實自己都真係知多啲嘢。對於交通啊、運輸基建啊，咁乜都知啲，咁其實都好 啊。係啊， 係啊，所以都好開心啊，做呢個環節。 係嘛？覺得自己即係喺呢個環節嗰度成長。 系啊，成长咗三年嚟，系啊， 拍手， 都要多谢小白你啦。 系唔好咁 呢个环节有声有色啊，搞到 我净系虾你嘅啫。 哎呀，唔好咁讲。 哎呀，你走咗咪冇人俾我虾？ 咁啊，你虾 Irene 啊要？ 我唔敢。 哎，你又唔敢以下犯上啊？咁啊，系啦。 Irene 睇住我入行嘅，好似系嘛？ 系啊， 啲年就系，我唔记得，都系十几年嗰啲嚟嘅 ，Irene 都系。 系啊，好佢 话佢几二十年咁 样，唔止啦不过就费事透露啦女人嘅年龄啊，咁样咁系啊，但系所以就系咯，所以都好开心啦，参与到呢个节目嘅一个环节啦，咁样咁啊，都要多谢小白啊，同埋阿 O 啊，你哋各位晨光嘅主持啦，咁同埋都有阿 Didi， 最紧要我觉得要多谢 Didi， 交通组啊，当然成个组都要多谢嘅， 梗系要啦 ，Didi 啊特别照顾我嘅，咁我真 系 好感激 Didi 啊，好人啊， 系啊， 好 人 好妈妈。 系啊，呢个同事真系好好，每日都俾好多欢乐我，又请我食一啲柳文苹果啦，咁然后每一日喺小巴又帮我霸位啦，好多好 好咁好噶，原来 系啊，好多窝心嘅嘢啊，小巴 爹哋真系，所以 都想爹哋帮我霸个靓位啊， 系啊，每一朝遇到佢咧都即刻好开心，咁啊，同埋多谢每一位听众啦，吓一路俾我哋嘅支持啦，同埋包容啦，成日讲错嘢我成日都 feel 到咧，但系好彩都冇人投诉， 冇嘢，我有我帮你包底啊嘛， 系咯，好彩系咁样， 系顶住冇问题， 系啊，所以都好开心啦，做呢个环节，咁啊。最后啦，都祝福下大家啦，作为交通嘅新年啊，年年都讲嘅，都希望大家继续做乜都路路畅通啦，同埋身体健康啦，所有嘢都顺利咁样。 要啊， 系啊，日后都会继续喺希望啊，有机会喺大气电波继续同大家相见啦。 系哇，系。突然间晨早流流喺度说再见啊！你 我真系准备个稿嚟讲噶，小白， 哦、 你知唔知啊？ 读咗嗱个稿， 读咗噶啦， 系、哦、啊， 我简洁啲去读啦， 几好几好，唔觉你太过读稿，唔错唔错， 系啊，同你倾紧偈啊嘛， 系啊，呢啲又进步啦， 系咯、 啊，都系嘅。咁啊，呢几年咧都多谢咧就 Toby 喺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嗰度啦，咁啊一齐同我啊服务市民，咁啊将啲好嘅交通消息啊最快嘅交通消息咧就同各位听众啊讲下啦吓， 系啊，希望大家继续听晨光第一线啊，好好听 嘅，要啊要啊。祝你前程似锦啊，身体健康啦 吓！多谢小白， 唔该晒 Toby， 唔该晒。咁啊，交通方面咧，要问一问阿 O 啦。早晨啊 ，O 系交通啊，问咗 Toby 啦。 系啊， 不过咧天气咧就要讲下，喂、哎、都几大风喎、 啊，系呼呼声喎， 系啊，呼呼声啊，咁、啊、所以不过仲系天朗气清，因为琴晚就我记得凌晨嘅时分咧，都午夜梦回啊，都试一试啊，好似都落雨咁样， 落雨啊，落雨啊，系。 是啊，即是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呢，今天可能都带定把遮就有备无患啦，偶尔有啲骤雨嘅，估计日间时间都咁嚟緊就应该入秋啦，因为呢、 啊、 你见到内地方面呢，即昨日都有讲啦，即初雪啦，华北地区啦，咁啊所以都应该慢慢即嗰啲冷风都由北边啊慢慢垂一垂一垂到嚟南边咁样，虽然我哋又未落雪，但起码要凉翻几度啊，气温去翻廿零度啊，差唔多啦。或者依家都十月中啊，差唔多。 系啊，系啊，其实听日咧就廿四节气嘅寒露添啊，即系你谂下。 系啊，哇，系咩？叫咩啊？寒号啊，系嘛？ 寒露啊。 寒露哦， 啊啊、 好啊好啊， 所以大家 听日冇节目啊，所以要今日讲咗。啊，头先听到 Toby 咁样讲都啊，原来 Toby 都三年咯、 啊， 即系帮我哋做环节咁啊，多谢晒佢啦。咁啊，头先佢都有讲话。啊！一啲前輩嘅愛啊，電台從來都係咁嘅，即係上邊啲人教下邊啲人，下邊啲人就識做， 要啦要啦， 就曉飛咯。 係好啦，咁我睇天氣啦。 好啦， 唔該曬 O。咁天氣方面咧，26度，相對濕度88%啊嚇。咁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跟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啊30度嘅。 晨光大學。 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大学咧，咁啊电话旁边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喺度，佳哥早晨， 早晨各位， 早晨佳哥，咁啊 你好， 我哋都讲好多咧，就系、是、有关于原居民姓氏啦，咁啊佢哋嘅啲典故啊，甚至乎内力啊，姓氏讲好多啦，咁但系我哋成日都讲嘅时候咧，都会听到咧，就 系 有啲就喺新界西北，新界西北，譬如屯门啊、元朗一带咧，都好多嘅姓氏俾我哋提及过啦， 系因为香港系最早发展嘅其中一个地区噶嘛，所以好多旧即系早期嘅居民都喺度开村啊， 系啦， 系啊， 冇错啦。咁我哋其实上几集都有提过咧，洪水桥呢个地方喎， 系 洪水桥呢个地方喺叫发迹方面咧，都有啲古仔喎，佳哥系嘛？ 系啊， 系。 咁呢个名咧，今日我哋洪水桥咧，将来又会成为发展一个新嘅市镇啦。 系啊，有埋站噶到时。 系咯，系咯。 系 咁样咧，咁而家我哋个洪水桥地名咧、 嗯， 就用三点水做个共字个洪啦。 系啊。 咁但系其实咧，原来咧以前咧，佢居民系用红色个洪嘅。 诶、哎，有啲咁嘅事。 系啊，点解咧？其实意思佢就话，喂，原来以前咧又发生一段惨剧。咁、 啊、 就有好多人咧就被杀。咁於是咧啲血水咧就染紅咗啲河水，所以咧佢就俗名就叫嗰條河就叫洪水橋，紅色水的橋咁嘅意思。 哎呀，有啲咁嘅典故，我初頭咧以前一見到洪水橋呢個名字，其實而家都係有呢個印象。我都會喺度諗啊，係咪以前曾經有啲洪水啊，即係洪水猛獸嗰啲咧，咁 啊咁啊， 係啦，衝過嚟或者浸爛咗好多田。然後咧，所以當地居民咧就要起翻條橋，咁啊嗰個意識形態係咁樣，所以呢個位置咧就會叫洪水橋咧。我有咁諗過嘅。 哦，咁其實咧，嗱、那、嗰個古仔咧就喺當地嚟講有個有真係一個民間掌故啦。但實際上咧，究竟牽涉係咩人？ 嗯， 喺咩朝代發生？真定假咧？大家都係當係一個古仔咁講嘅啫。 傳說啦，傳說。 係、嗯、啦，但係咧。好多年前啦，咁我就落去鄉嗰度做啲即係田野考察嘅時候咧，咁啊偶然咧，就俾我發現咗啲蛛絲馬跡，就覺得呢件事係真嘅。 誒、哎，咁你就好似柯南咁樣查案咯喎。 係啊，冇錯。嗱，點解嗰次咧就真係好意外嘅。 係。 咁你知啦，我成日落啲鄉村嗰度咧，咁啊去睇佢啲風俗研究咁啊，風俗啊嗰啲，譬如話擺衫啊，祠堂啊，裝修啊咁啊，睇啲風俗嘢噶嘛。 係。 咁有一次咧，我就知道咧，平山。陈氏家族咧就有一个好重要嘅太公山神咧、 嗯， 就装即系维去维修啊，就叫元山啊，即系个太嗰个山神咧做好晒啦，咁就有一个叫元山嘅仪式，就都要拜神啦，品呢个祖先咧话你个山神咧收拾好啦，而、 嗯、 家请你安坐啦，即系咁嘅意思啦、 嗯。 好啦，咁我去到嘅时候咧，我咪见到好多村民喺度拜神，喺度拜祖先啦。好啦，但系突然间。咁啊，嗰個山神咧，係一個連續三個位嘅，即係連續三個神，三個山神冚擺埋一個山神，嗰只啊咁樣嘅。咁啊，咁啊，我見咧，嗰啲村民咧就喺度拜緊祖先嘅時候咧，咁其中有拜有兩個位又擺曬嘢啊，又鞠躬又成啦咁樣咁啊。咁零零丁丁喺側邊嘅嗰個山神咧，咁咧就淨係擺啲香燭、擺元寶、擺祭品，冇人去拜嘅。咁有個叔咧，咁就走埋去一拜咧，突然間就俾啲鄉民喝住佢喎。 咦？ 喂，呢、這個拜得嘅咩？你啊？呢個唔拜得噶嘛？咁樣喎。 哎呀，即係好似我呢啲，如果諗住又見到有人喺度擠咗啲祭品喺度，咁可能禮貌上傳統上我都 係啦。係嘛？佢走埋去跪低鞠躬啦。 係啊係。 咁嗰個其他村民就喝住佢話：，喂，呢個唔拜得噶嘛？你唔知咩？你新嚟㗎，嗰住嗰只啦。 如果係我真係新嚟啊。 好啦。咁我側邊睇到，咦，我呆咗喎！我話咦，咁得意嘅點解呢個？ 喂先，拜嗰位係咪佳哥你嚟㗎？ 梗唔係啦，我邊度資格拜啊？我外星人嚟㗎嘛？係啊，佢只係佢子孫可以拜嘅啫嘛。好啦，咁我及住咧，我奇怪啦，我點解呢個山神唔拜嘅咧？唔拜得咧？嗰個山神裏邊嗰個撞咗嗰個仙人咧，都係姓鄧㗎嘛，都係佢祖先嚟嘅。好啦，咁我之後咧，我就請教翻村中我啲相熟嘅父老啦。一問到佢，佢話。喂，周树佳，嗰、那个咪洪水桥嗰个 嗰、那個告發咗嗰班人嗰個太公咯，咁樣我我係咩？係我點解唔拜佢啊？哦，佢、以前啲人好耐之前啲人留落嚟話呢個太公咧，因為告發咗嗰班衰人啊，咁、於是乎咧就嚟到嗰個滿門抄斬，咁、結果咧就話佢殺六個殺業太勁啊，咁就唔佢個話佢話山神咧就唔拜得嘅，一拜咧就會有人咧就折損嘅咁樣。 哇！咁嚴重啊！ 係啊！咁樣噶，哇！我聽到嚇，乜竟然有個咁嘅故仔喎？係啊，嗱，佢仲好笑喎！嗰個婦女同我講咗句説話，好真係，我做今日仲記得嘅。你見唔見到前面坐喺祠堂有個阿叔啊，駝曬背，踎咗度傻更更咁嘅？佢係傳説嘛，佢拜過跌親，跟住傻更更咁樣咯，咁樣。係。咁樣我咦？系咪我跟住咧？咁我又冇理佢真定假啦。咁我就跟住去抄啲資料啦，抄啲資料。咁啊第一件事，我今日翻去睇下嗰個墓碑，嗰、那個墓主係邊位咧？咁、那個墓主咧，其實係明朝近住有冇去到明末嘅？即係明朝嘅後期嘅一個太公嚟嘅，一個太公嚟嘅。咁咧佢個根據墓碑嚟計咧，佢係一個官吏嚟嘅。做官嘅，嗱咁呢样嘢咧系符合咗当地一个洪水桥嘅古仔嘅。咁、个洪水桥嘅古仔系点样咧？就话说喺明朝，即系而家我知系明朝啦。喺嗰个时间，喺平山附近咧，有一班恶霸做官嘅，咁啊专门欺压啲附近啲嗰啲乡民嘅。咁呢一个做官嘅姓邓嘅祖先咧，就睇唔过眼。就为民请命，就走去告发佢。 哦， 点知告发佢嘅时候咧，写状纸一提到咧，嗰班人咧势力太大，将状纸压低咗，唔俾发上去。咁佢就好惆怅。咁点知佢后来就撞到一个咧，嗱民间讲就话咧系保鞋嘅，唔知保鞋定保遮嘅。咁有一个叔就提醒咗佢一句说话，佢话：，你咁写咁写咁写咁写，咁咧就。咁寫咧，你就可以將嗰張狀紙就遞上朝廷噶啦。係點寫咧？咁咧話説咧，嗰班惡人咧，當時候咧就係、是、叫做姓毛嘅，姓毛嘅，即係一條毛嘅毛啦。叫毛家三虎。 哇，個名字都好有霸氣喎、 啊。係啊，三兄弟嘅，就好黑，即係成為黑人啦。咁咧住喺邊度咧？住喺橫州。咁都有個橫州工業區㗎嘛。 係即係元朗嗰邊囉。 係啦冇錯啦。咁佢初頭寫狀紙嘅就話咩無事乜乜乜咁住喺橫州乜乜乜欺壓民物咁樣啦。咁俾人壓住咗啦。佢嗰個保鞋匠就搞佢㗎嘛。佢話呢你唔好寫橫州。你用皇帝個皇字就腳踏黃州。佢話無家三虎腳踏黃州。嗰黃同橫呢喺圍頭話呢係同音嘅。 喔。 但當佢寫個皇帝個皇字嘅時候呢嗰啲官就唔敢壓住呢張狀紙啦，咁樣嗱呢個民間傳說啦，傳說啦。 哇！有啲咁樣嘅技巧喎。 係啦，咁於是乎咧，張狀紙真係傳咗上去啲高嘅官度啦，就發覺咦，原來民間有啲咁嘅惡霸㗎咁樣。咁於是乎咧，就派啲兵落嚟咧，就追，即係嚟問罪。咁嗰班人咧，知道有官嚟抄家咧，就嗱嗱臨走。就走喺邊度咧？就走咗去洪水橋。 哦， 當然咧，嗰陣時嗰條橋、嗰條河，梗係未有洪水呢個名，可能有另外一個名啦。咁啊，匿喺個橋底嗰度，點知咧就俾啲官兵發現咗，咁啊，結果就喺就地就抄斬。 哇！ 所以就染成一條河水就變紅色啦。 佢哋喺橫州嗰度走過去洪，而家洪水橋嘅位置。 係啊，因為咧佢收到風，話佢哋咧喺即係官兵喺另一邊走過嚟，於是佢就走相反方向，走向屯門嗰邊啊嘛。咁呢個橫州，呢、這個橫州。其实佢住嗰地方系边度呢就系上次我曾经提过嘅衙前啦。 哦，系、啊，你上次提过嗰个 就是。我咪话喺元朗嗰有条叫永宁村，永宁村个旧名叫衙前嘅。 系啊系啊。 佢哋嗰个官邸就系佢即系嗰间大屋啊，就叫衙前啦。所以佢哋住喺叫毛家三府咧，亦都系叫做衙前三府。 哦，哇，又有呢啲典故喎、啊。 系咁仲有后著喎、 啊。 后著就咩呢就話咧，原來呢一家姓毛人咧，因為俾官兵抄斬咗之後咧、死唔曬喎，走甩咗一個妾侍啊，或者丫鬟啊，佢係大台大樹土嘅，有遺福嘅，咁佢走甩咗喎，走咗去咗邊度咧？去咗今日嘅大井啊！ 大井喺邊度啊？ 大井真係話好偏僻咯，去到天水圍嗰邊噶啦。 哦， 嗱、啊，嗰個叫大井，大井圍嘅地方。好啦，去到大井圍咧，佢就住咗落嚟喎，生咗一對龍鳳胎。 系 呢个龙凤胎咧，好啦，咁咧一男一女啦，个男仔系长大成人之后咧，就唔敢，佢真系惊俾人惊俾人追追追杀啦， 惊俾人知道自己原来姓毛嘅咁样， 系啦，唔敢姓毛， 系 就改姓成。兴盛嘅盛， 兴盛嘅盛， 所以今日咧大张在条书叫盛屋村， 系 系啦，咁啊咁啊开条村噶后嚟，好犀利嘅。好啦，咁、那个女又点样咧？咁、那个女后嚟咧就嫁咗一个喺南头过嚟嘅姓吴嘅男人， 系。 咁呢个吴嘅男人咧后嚟就住，亦都系住喺大井附近。 啊， 咁咧就两公婆结咗婚啦，生咗好多仔女啦，开条村就叫做吴屋村。 哦， 今日咧，我哋去到大井嗰度咧，系有三条古老嘅围村嘅，一条就叫大井围最耐噶啦，一条就叫做城屋村，一条就叫做吴屋村。 哇， 系啦，咁啊呢个都系当地原居民嘅一啲掌故啦，咁样啦，就咁样嘅。 所以佢哋啲故事咧都几耐人寻味啊，即系估唔到以前恶霸咁啊，又最后留低咗啲子裔，咁而家最后都系。當然又喺天水圍嗰度開咗啲村咁樣， 係啊，咁有啲咁有啲咁嘅地方嘅傳說啦。咁啊，咁啊，我就係憑住嗰一次佢好，即係啱啱撞到，咦，一個民間風俗，中間原來牽涉嗰個古仔， 係 咁啊，呢個我覺得幾有趣。 哇！呢啲真係好聽啊，仲要由阿佳哥把口咁講出嚟咧，好有嗰種上市風采。好好，下个星期我哋又睇咩民间传说可以分享下我介绍。 咁而家啱啱农历九月啦嘛。 系啊。 咁我哋讲下啲围村佢哋祭祖拜山嗰啲故仔咧。 啊，又得喎、 啊。系啦、啊，因为佢哋拜山唔系净系拜，唔系拜初九噶、啊。一个农历九月，我话俾你听，啲围村可以拜足十几二十日噶。 哇！ 日日都有提供山要拜。 哎，咁啊啱时令啦，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听神光大学。唔该晒佳哥。 OK， 好，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次新闻。乌克兰南部城市扎波罗热有住宅大厦被导弹击中，乌克兰地方官员话造成七人死亡，救援人员救出二十一人，估计仍然至少五人失踪，指责袭击是俄军所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连续两次故意瞄准同一地点，在救援人员清理瓦砾的时候再次发动袭击。他又说乌克兰军队单在今个月就已经在南部克尔松地区夺回超过500平方公里的土地。莫斯科一直否认针对平民。另外，繼續有俄羅斯人在總統普京簽署局部動員令之後離國。美國阿拉斯加州兩名的參議員說，兩名俄羅斯人乘坐一艘小船抵達當地的聖勞倫斯島並尋求庇護。國土安全部說目前正是處理相關的申請。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在二十國集團議長會議上呼籲各國議會加強合作，克服全球危機，促進世界經濟復甦。二十國集團議長會議在印尼首都雅加達開幕，來自二十國集團成員國等幾十個國家的議會代表出席會議。佐科表示，各国议会必须成为全球危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以实现建立对话，促进团结和避免分裂。多边主义是克服共同挑战的最有效方式，没有国家可以单独解决任何问题。二十国集团议长会议旨在促进各国议会间的合作，以支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议程和落实所达成的协议。政府宣布将多个流动采样站常规化，今个月的下旬起提供两级制自费核酸检测服务，分别上限150元和240元，最快12小时内可以取得证明，强制检测人士和长者等继续免费。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政府是为稍后可能放宽香港和内地通关以及入境检疫0+0做准备。不过有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认为，如果走向复常，快速抗原测试才是一线的检测工具。

Iris 呢一张以女性音乐人同埋角度出发嘅专辑，又点可以少咗冯咏琪呢个名字呢？今次佢哋用视觉呢两个字出发，讲紧嘅既系女性目光上嘅视觉，亦都有女性观点角度呢一个意思。作曲填词都有冯咏琪。 安稳以望，不需太赶，安于有时必须要柔软地强悍。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anice 蔚兰《我的视觉》。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好，嚟啊！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小白今日咧真系攞翻支 Q 出嚟先。 系啊，咩 Q 啊？唔系真系咩 Q？ 冇错啦，笃啊笃啊笃啊！喂，好犀利，即系喺红馆。红馆我哋通常就我哋而家都 演唱会啦，演唱会啦。其实之前都有搞一下啲运动城市， 系啦， 冇错，同埋世界女排大奖赛啦。 多数咧都系女排嘅，咁可能女排以外嘅运动项目咧，咁大家就会比较少接触喺呢个红馆嗰度举行啦吓。咁但系红馆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嘅，咁本身都系一个运动场嚟嘅，系咪？好啦，咁而家见到红馆咧，咁傅家俊咧亦都有参加今次嘅世界桌球大师赛，咁喺红。馆嗰度举行啦，咁傅家俊面对第一场面对世界冠军嘅斯比，咁喺九局五胜制之中咧嘅八强啊，咁以呢个5-2胜出，其实佢自己咧都有少少 感触啊，感触啊，佢直情即系赛后嘅访问咧系咁讲话，唉，觉得自己已经唔系桌球圈嘅人，因为疫情啦，加上佢嘅眼疾啦，其实好窒碍佢打波。你谂下，即系如果眼睛唔好，你点样好 focus 喺个桌球咁细个波嗰度 咧？你講開 focus 喺個波嗰度咧，其實吳安如以前同佢傾嘅時候，佢都話到佢副眼鏡特製嘅。 係啊係啊。 咁副眼鏡點樣特製咧？因為要打波嘅時候咧，你有冇發覺佢哋一定係烏低身，然後隻眼咧就向上望，就望嗰啲波噶嘛。 係。 咁所以嗰副眼鏡咧就可以令到佢有更加 focus 嗰個嘅焦點啊。 放心，唔係出貓嘅。 唔係呢個唔係出貓嘅， 只係運動科學嚟 嘅。佢本身係近視。 係啦，運動科學嚟嘅。 咁佢都要戴眼鏡，咁不過就遷就翻個姿勢，咁所以有一副嘅眼鏡係俾佢打波啫。 可以戴眼镜出猫咧， 系咯， 亨特利啊，希坚斯啊，呢啲全部戴眼镜打波啦，系咪？ 系啦， 小丁啊嗰啲咁系咪？ 系啊，喂，现场咧仲见到好多小朋友都有入场， 系啊， 支持阿傅家俊，可能佢学生学员定系点啦，咁但系亦都即系见到喜爱桌球嘅人咧，亦都越嚟越多就系年轻化， 系 咁啊，都系好事嚟嘅。咁啊，香港有一项嘅运动出色嘅话咧，咁啊连带。更加多嘅市民去到喜歡都係肯定係好啦。 Marco 入四強咧就會同咧呢個希堅斯咧就爭奪呢個決賽嘅席位啦。咁另一邊雙吳安兒就對火箭奧蘇利雲啦。咁啊 呢場都真係厲害。 係啦，昔日就會上演啊。啊，有陣時喺度諗啊，如果有機會即係睇翻成個比賽 footage 咁啊，好有陣時你唔係個個都買到飛同埋請到假入場啊嘛。 係啊， 你始終都係。叫 weekdays 嘅賽事啦，咁睇下禮拜六嘅賽事啊，唔知買飛嘅朋友真係要入場啦，觀賞下呢、這個桌球大師賽，因為其實呢一樣嘢就之前未引入過香港嘅，今次都係叫做比較新穎啲啦，咁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啦，桌球嘅運動。 喂，四眼 Q 吳安兒咧，晚上7点就會對世界一哥奧蘇利雲啊，咁其實呢一場比賽咧。是他们两个人首次一个即是正赛那里交手的。 是啊。 即是之前曾经都有玩过，但那些就不是正赛来的。但当然是瞩目啦。 我就梗系希望吴安仪赢啦。如果你问我嘅话， 咁不过即系老实咁，奥苏利云真系唔系省油嘅， 梗系唔系啦，好难打啊呢场比赛。 即系究竟会系表演味道浓啲啊，定还是大家咧都会互不相让咧，用好多真功夫咧？咁呢个就要密切留意住啦。好，转个角度讲下琴日啲赛果啊，咁啊讲紧足球方面咧，琴日咧就系欧协啦，咁啊曼联同埋阿仙奴都分别赢波啊，咁啊阿仙奴啊3-0啦，咁啊曼联咧就作客嘅3-2。赢对手不过那场都惊险啲，不过唔紧要，赢波就系赢波，识赢就系识赢。 其实睇到即系曼联咧都强阵出击噶，咁啊喺欧霸嗰度都仲唔系话大胜啦，其实都有好多隐忧喺度啊。咁啊，始终一队嘅球队嗱，佢就已经 C 朗都出埋噶啦，咁啊，但系都唔系话见得好厉害，咁啊嗰个锋线啊，各样嘢咧都需要有啲即系 磨合啊，我自己觉得 补完一下啦。 咁啊，今日就。日本波就冇得睇，南韩波都冇得睇，因为日本波差唔多去到季尾啦。咁至于呢有咩波有得睇呢，澳职联啊返嚟啦。澳洲波啊返嚟第一场呢，呢、這个墨尔本城又对西部联啦咁样。咁嚟緊礼拜六日都全部都系赛事展开㗎啦，咁英超嘅赛事又继续会复行返啦。咁上周就风起云涌啦，咁包括呢有即系阿仙奴啊对热刺北伦敦打比啊，曼市又打比啦。今个礼拜啲赛程就相对舒服啲嘅。继续睇夏兰特啦呢一位嘅球员啦，点样喺英超嘅赛场有好成绩啦。踢咗几场已经入咗14球，咁为到曼城作赛入咗19球，因为计埋欧联嗰啲入波。 系啊系啊， 真 系 好疯狂。 所有同佢比赛过嘅朋友都会，或者球员咧都会觉得佢用两个字形容就系怪物，因为冇可能一个人咧佢身体嘅质素都已经咁高啊，仲要佢走位落点。基本上成队波即系 set 波俾佢，然后佢又食到嗰啲位咧，咁啊令到即系曼城而家真系系咁上。咁当然啦，如果你话睇翻积分榜上面咧，咁阿仙奴仍然咧都系第一位嘅，但系就唔系绝对唔系领放啊。咁啊赛8场，阿仙奴咧就21分，咁啊曼城咧就20分嘅。不过睇翻其实其他嘅球队，譬如热刺嗰啲咧，都已经开始争3-4分噶啦。 系啊， 会唔会真系阿仙奴同曼城跑出咧？咁啊两队争，唔知嘅。 唔会啊，应该都系曼城跑出，因为曼城太狂啦。嗱，小我有个假设性问题问你，如果你是英超其中一位领队、你会怎样去防夏兰特呢？因为你防到夏兰特呢，你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你可以那场不会输那么多波，不会失那么多波。你不会失那么多波呢，如果你在曼城那里拿到一分，而其他对手呢在曼城上面完整地失分，你已经占有优势。好啦，那么问题交给你，你会怎样 defense 夏兰特呢？ 其实现在曼城即是英超就比赛了8场，那么比赛了8场的时候，其实也都看得到夏兰特的功力是几咁强，但是因为他的板斧不是只得1-2度，其实8场波要分析曼城呢队球队咧，其实就仲未够 data， 咁咧咪变咗其他嘅英超球队嗰啲领队，大家都系睇数据嘅啫，即系佢大概系边个位入射几多个 percent 啊，然后球员喺比赛嘅时候就要记住呢啲嘅 data， 从而一训练出一套新嘅走位嘅模式嘅。咁而家你话八场咧嗰、那个即系叫做分析嗰方面咧，就仲未可以去到好仔细，咁啊变相咧，夏兰特呢段时间的而且个发挥咧，真系好似一条鱼跌咗落水咁样，系啦。但系如果你话再赛多8场，我讲啦，再赛多8场嘅时候咧、，data 开始多嘅时候，如果曼城仍然只系继续呢一个嘅进攻模式嘅话咧，咁球即系其他球队就真系有机会咧防守得到啦。但系其实好难嘅，因为夏兰特本身嘅身体质素太高，如果你用两个球员去防守佢嘅话咧、其实其他曼城嘅球员咧都唔系省油的灯。 系啊，其他可能又会远射又会成啦。 冇错啦。 调翻转头有一啲球评家啦，都嘅观点同我自己有少少一致嘅，就系、其实咧，你斩断咗夏兰特嘅输送咧，其实呢个先系方为上将。点解咧？因为夏兰特唔系嗰种洛宾式嘅盘扭两个嘅球员，跟住带去中路揾到洛宾嘅轨迹，跟住趟射或者抽射嘅球员啊，即系佢系嗰种咧，即系波一到脚咧，佢抢点好凌厉啦，把握能力好高嘅。 佢头锤其实都唔。 系啦，所以咧要斩有两样嘢要做嘅，其实真系针对性啊。第一，减少角球咯，因为你越多角球，夏兰特咪好多机会顶到角球咯，系咪先？即系顶有高波顶， 因为佢太高。 系啦，第二咧就系减少输送，即系将成条曼城嘅中场线咧。 好少少咁去封咗。嗱，當然啦，即係呢個絕對係紙上談兵啦。喂，你話少啲角球，我都唔想噶，人哋瘋狂擦角，係咪先？瘋狂喺邊線嗰度斬波，跟住啲後衞咧就刪咗出底線，咁啲後衞都唔想 噶，都冇計㗎， 唔通特登俾你斬出嚟？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是、喂，你個中場線，喂，譬如迪布尼嗰啲輸送，其實真係劏得好靚喎，或者即係好滲透式嘅傳中球咧，咁呢個亦都係難防嘅。不過講就真係咁樣講咯，而 rather than 即係用兩三個球員去防守夏蘭特咧，其實冇用啊！你啲後衞其實都唔係好夠夏蘭特高，個搶點人哋 跑又唔夠佢跑。老實講，你大家一齊起步嘅話，夏蘭特攬兩步，佢都啲後衞其他後衞都要攬四步啦。 冇錯冇錯，咁所以呢個有機會啊，有機會令到咧曼城嘅鋒線冇咁鋭嘅方法咧，唔知往後咧、英超嘅當然啦，英超成日都講啦，名帥天下嚟，嗰啲領隊冇理由諗唔到呢啲。 但你諗下，曼城嘅領隊係邊個啊？ 哥 迪奧拿啊，其實哥迪奧拿變陣咧都好快嘅，即係佢見到隊球隊咧。佢唔係諗下對球隊輸波，佢先去到諗到底點樣踢場波。佢係諗對球隊贏波開始贏得少，佢已經會開始變陣，因為佢亦都知道對方嘅領隊咧，其實微調緊大家嗰個作戰嘅方式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有啲即係阿歐都沃講得啱咧，就係咁多名帥喺度嘅話咧，其實英超好睇就係因為佢無論布陣定還是係體力啊、技術各樣嘢都喺度啊。係 啊，你諗下依家排緊第五定第六嘅白禮頓嗰、 係啊，白禮頓其實真係好叻仔啊！今年 嗰個領隊都超勁 喎。係啊， 喺唔知意甲定德甲揾翻嚟好劲啊！那个领队都 你谂下，白礼顿第四喎， 系啊， 其实佢真系追住热刺系咁追， 系啊，好厉害噶！咁仲有今年大撒金钱嘅纽卡素啦，所以英超系好睇嘅。好，转个角度讲埋 NBA 啊 ，NBA 咧即将开季啦，咁啊今年咧 NBA 有个新嘅规条咧喺 preseason 嘅时候咧已经进行之中，就系咩咧？嗱，譬如我而家传一球咧好靓嘅俾小白，小白咧就好靓咁样嘣一声入樽，咁啊通常咧板凳嘅球员会点咧？如果你睇过 NBA。嗱，你見到場上嘅球員咁樣啊，瘋狂入樽啦，咁啊，板凳嘅球員會點咧？即係同隊嘅，同隊嘅， 同隊嘅，興奮啦， 興奮到點啊？ 跳上嚟啦， 跳上嚟啦，跟住咧你就會有 T foul 啦。 嗯。 就係、是、一個 T foul 一個技術犯規啦，所以咧誒依家板凳 bench 嘅球員咧就乖乖地坐低， 即係但其實好難嘅， 係啊， 好難，因為嗰個興奮嘅感覺咧，你好難。唔通你真係齋拍手啊？好嘢，好嘢，唔得噶！因為咧，如果大家有去過 NBA 入場啫，我都睇過啦。你一入到入去睇嘅時候咧，佢嗰下砰嗰下咧，其實個力量係好勁嘅。咁你一睇到嘅時候咧，你在場嘅人嚟用熱血沸騰。我諗唔單止話淨係譬如板凳嘅球員， 同埋狡猾嘅佢有支麥咧收喺嗰、那個， 冇錯 嗰度嘅，所以令到個 震撼更加強啊嘛！即係淨係踢波啫嘛。其實你點會聽到白白聲踢波啲聲啫？佢啲麥 set 曬喺度就係收佢哋嗰啲踢波嗰啲聲音嗰啲音。跑嘛，咁你谂下佢入樽个声咁大，你连埋在场，即系就算系山顶嘅观众啊，佢哋都会企起身。反而你球员要抑制自己嘅、就系唔要个 T foul， 其实好难，嗰个情绪压制好辛苦。 系啊，咁啊，即系所以呢一样嘢啊，往后睇下 NBA 会唔会有机会改例咧？因为佢啱啱开始嘅、我估咧。NBA 方面都有機會從善如流嘅，喂，你下下都咁樣，好興奮又撳住，好興奮又撳住，你都知道咧 ，NBA 唔係淨係純教經嘅賽場，佢有 entertainment 嘅元素，佢有賣飛嘅元素噶嘛，有商業元素噶嘛，你下下好似靜過太空啊，靜過圖書館咁樣，不如唔好去現場睇，係咪先？咁呢個絕對係考量之列。好啦，最後講埋呢一個啦，世乒團體賽啊，咁啊，港台電視三十二咧都會有得睇啊嚇。咁啊，轉個頭你會聽到我哋有啲宣傳聲大咧，話俾你聽啊，喂，究竟啊，即係幾時有得睇啊？點樣支持港隊啦、啊？咁港隊方面又有啊杜偉琴啊，咁啊之前去東京奧運咧有份打波嘅一啲球員咧都有份參賽嘅，咁所以你話喂，即係睇好波咧，其實簡單嘅，留起港台電視32咧，你就會睇到更加多嘅好嘅乒乓波啦。 世界乒壇巔峰對決， 為國家， 為榮耀，激烈比拼。2022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港台電視32現場直播， 星期五六上晝10:55。下午2:55，星期五六日晚7:25。 2022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 一齐紧贴港台电视32，一齐支持国家队。 Are you scared? But I don't care. 勇气就爆弹，我要转角站。似冰岛太空大运，多安多花，太多真真假，太多假真真，有乜都好玩，等我等我翻翻身。Hey, these are like a Cola 嘅作品啊 ，Off On 时间嚟到咧七点啊，将近五十五分啦噃，哇！今日咧同钟哥同埋小白咧讲下呢个咧啊的士，大家坐得多啦。 点啊？ 新嘅豪华的士啊！ 哦，新款嗰架系即系如果系轮椅车就直接上嗰架嘛？ 系啊， 呢架未见过喎。 系啊，未见过先系新款噶嘛？ 落咗地噶啦，已经 落咗地噶啦，琴日落地噶，系啊，咁啊车价四十万啊，咁讲埋俾你听嘅依家咁样。咁啊，点解咧会有呢个豪华的士出现咧？咁啊，原来咧有的士车 就。 是啊，可以再豪啲啊，同埋吸引啲外国游客啊， 嗯、 即係睇到呢有机会复常啊嘛，即係如常咁生活啊嘛。咁、啲外国人嚟呢其实过往都鍾意呢原来本地包车游啊。 哦、 即係我哋三个都系驾驶人士呢理解唔到㗎嘛、 嗯。 因为我哋都觉得喂咁、你想去边你去铜锣湾咪自己。 但我哋去外国旅行其实。 我哋就会包 车。冇错啦。同一个套路咋嘛。外国游客嚟香港咁佢哋真系鍾意包车啦，你周围行快㗎嘛。咁、你有个司机喺度帮下手，一日啲咩事就咩，总之你揾到佢，佢就下低等你咁样。 系 啊，好少呢个经历，即系喺外地旅游，点样去包一架车？好少， 包车系好重要噶。 即系通常一系咧就坐当地嘅公共交通工具啦。如果唔系咧，就系自的士咯，即系当地自的士咯。就好似话包佢一架车，我要去咁多个地方。 哦，特别系东南亚，譬如我对上一次去柬埔寨啦，咁当然而家讲柬埔寨，大家都会好惊，系咪呃你过去打工？但我去嗰阵时去吴哥窟咧，去三日两夜咧，其实都系包车，你又唔识路， 系啊， 你就算俾人呃，你会俾翻个司机呃， 系啦， 咁啊算啦，即系佢都呃你钱啫，咁嘅意思咯。咁但系冇嘅，其实好善良嘅。我想讲本地柬埔寨， 同埋咧，你揾咗一位嘅司机大哥咧。如果佢係 OK 嘅，其實你可以再 book 多佢嘅，因為如果你一日試咗嘅時候咧，你發覺你嗰一日咧好似多咗個朋友 啊， 其實佢做埋半個導遊，即係佢話埋俾你聽，喂，其實你可能你個街 book 嗰個餐廳麻麻地。不如我介紹你另外一間仲多嘢食 嘅，跟住就可以問佢啦。夜晚去邊度玩啊？ 係啊，係啊。我去周邊地區有陣時都會包車喎、即係去譬如去台北咁樣啦。咁、你有陣時去温泉區，跟住又翻去市區，跟住又去周圍走嚟走去咁樣啊、都會有呢個情況。但係香港咧就點解包車原來係都係一個財路咧，或者都有生意做咧？因为香港咧唔系一个自驾游嘅地方， 系 嗱，譬如你去日本去冲绳，小白试过啦， 自驾游啦， 系咪先？可能钟哥有机会，我有啲朋友去东京都会自己揸车。 东京咧， 嗱，当然有 搭车 有方便啲嘅， 但我有啲朋友都真系去东京都会自己揸车，我有啲拗头嘅。 我有试过喺东京同大阪咧揸车，其实我都觉得系比较麻烦啊，因为佢个 GPS 个定位咧，一嚟又辛苦，二嚟咧，即系老实讲，你喺铜锣湾旺角中环遇到咩情况啊？就系搵停车场。其实东京都一样，我识啲朋友住东，即系东京人嚟嘅，佢哋都唔揸车，佢哋去横滨先揸车。 我有一次去边度，都系日本嘅，去嗰个叫做小豆岛，我就 系 一定要租车啦， 系 啊，即系冇办法，因为嗰个岛咧冇啊， 冇错， 冇公共交 通，即系例如 得巴士咯。 如果你系冲绳或者系由冲绳南去北啊，甚至乎你喺北海道嘅，譬如道央即系道中间咁样去北面嗰啲地方咁大，你梗系要揸车啦，同埋啲火车站好远嘅， 系啊，咁啊讲翻啦，呢个豪华的士咧，其实过往都有噶啦，呢个新款咧就系令到业界就提供啲再勁啲嘅車啦，咁過往咧，其實呢段時間咧都多香港人包車，包呢一類嘅叫豪華的士去邊咧？咁你即時喺度諗咁樣，其實咧就去西貢嘅東霸咁樣，咁啊包呢架車可能管接管送咁樣咯，跟住就車翻我哋市區，跟住可能食餐海鮮，跟住就最後架車就翻屋企咁樣。 佢哋識玩，因為東霸咧。啲車唔肯入嚟嘅，因為佢要空車入去嘛，跟住佢點會入去特登載你一個客出嚟啫？所以如果你話 咁係乘客識玩， 哇， 係的士商識玩咧， 大家識玩。 其實咧，如果作為揸呢啲豪華的士嘅司機大佬咧，可能佢哋唔單止要識路同埋識揸架車咧，當然係，仲要識得喺邊度揾啲好嘅 海鮮檔。 係啊係啊，冇錯。 咁咪點樣帶啲人去？ 直頭要聯成添啦，我覺得佢哋應該同海鮮檔，即係我車啲客仔嚟。系咪咁啊？應該應記一功啦。 呢個感覺咧， 呢個感覺幾泰國噶， 係咯？ 呢個感覺都幾泰國噶。即係譬如你喺泰國喺帕塔亞或者喺曼谷咧，咁你就問佢話啊seafood 咁海鮮咁，佢就車你過去啦。咁我唔知佢有冇收回佣啦。 雖然 車 你車到個幾多， 即係泰國係咁啦，我意思啊，幾有趣咁啊！plan 下啦，禮拜六日咧，睇下有咩啲好嘅行程啦。因為隨後幾日咧，部分時間都係有陽光嘅，好嘅天氣，2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2%。 多宗嘅持刀伤人事件，造成11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警方展开大规模搜捕。迈尔斯喺三日后被捕同死亡，唔清楚犯案动机。当局话可能永远都唔会知道案件系点解会发生。政府宣布将多个流动采样站常规化，今个月下旬起提供两级制自费核酸检测服务，分别上限150元同240元，最快12小时内可以取得证明。强制检测人士同长者等继续免费。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政府是为稍后可能放宽香港同内地通关以及入境检疫0+0做准备。不过有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认为，如果走向复常，快速抗原测试才是一线的检测工具。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5.03，瑞士法郎0.99，加元1.375，人民币7.09，人民币是7.089，英镑对美元1.116，欧元对美元0.979，澳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26,950点，跌36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64美元，卖出1,712.9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内陆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日抵达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早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北风增强，朝早较凉，随后几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咧有宗交通意外喺东区走廊，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处，咁而家龙尾喺太古城啊。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太古城。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而家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喺圣佐治大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就车多，排到去白石角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饮水饮到闷，加柠檬、鲜果、薄荷叶就好味又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护送幽州公主的队伍在半路遭遇到一班杀手伏击。好在王朝赶及救到华纯贤，而余玉轩众人死期将至，随时有可能被雍王处死。白建德决定劫狱救余玉轩，又成不成功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成長於一個教徒嘅家庭啦，憑住咧喺網上面嘅一啲社交平台咧拍片而走紅啊！今年只得21歲嘅創作男歌手 Jake。 two lovers. Feet up on the dash, driving nowhere fast, burning through the summer. Radio on blast, make the moment last. She got solar power. Minutes feel like hours. She knew she was the baddest. Can you even imagine falling like I did? For the love of my life, she's got glow on her face, a glorious look. 絕對是青春界的代言人。今次這首新歌呢，感覺上呢更加有深度，新打上榜佔第九位 Jake Golden Hour。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自助劇場咩嚟噶？ 常規嗰方面咧，我哋同翻場地去講翻，可以准許參加者咧自由出入啦。 十幾個芭蕾舞蹈員又點樣演到一出《天鵝湖》咧？ 所以啲舞蹈員喺後台都好忙咁樣 quick change， 要換衫做第啲角色啊。可能呢一個劇喺呢一刻佢就係做個天鵝，喺下一刻咧佢就變咗個公主噶啦。 留意星期六晚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播出，文教組製作，四通八達。 八点十一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 ，Dicky 啊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中 港 小白，你哋好，星期 五 愉快， 都系愉快啦，愉快愉快。呢个礼拜过得好快啊吓，咁啊，港股咧曾经登高啦，咁样啊，上嗰啲高位，琴日回吐少少，要跌75点啦，交投都系薄弱嘅。环球嘅金融市场以至港股嘅走向会系点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你， 好啊，嗱，讲到登高咧，我就谂起重阳节啦，咁啊都贴切嘅，欧你咁讲到，但我真系觉得咧，其实港股系咩咧？系一个深潜之后变成一个浮潜嘅状态，其实都仲系喺个水嗰度挣扎紧。 系嘅，系嘅， 咁啊，大家都明噶啦吓，即系我哋呢段时间港股，即系点解要比较咧？因为有时即系唔比较又唔知道人哋叻啲，我哋有几差。即系总之简单啲讲咧，美股点讲都好啊，系寻日跌翻三几百点，道指系啊，跌翻三几百点都仲未低过，即系过去一个星期之前嘅低位。第二，人哋又高位回落嚟咧两成到，我哋嗰个咧就即系高位回落嚟咧就差唔多五成，即系都真系好难去做一个直接比较啦。不过咧点讲都好，即系讲外围咧个关键咧都一定系喺礼拜五，即系今日晚上好快会睇到咧一连串嘅就业数据，讲緊咧即係呢个非农业職位嘅增长啦，工人嘅时薪啦，以至到咧就失业率嘅数据。简单啲讲呢几个咧就最重要啦，因为喺而家一刻咧已经大家都预咗嚟緊咧联储局喺11月2号啦，下一次议息啦加息咧就1/4厘嘅决定咧，基本上都甚嚣尘上，即係话又一次1/4，连续几次1/4。咁去到年底12月咧就加半厘啦，即係总之而家咧股最呼声高、机会最大咧，就系、是、由现在到年底咧，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咧会加大概1厘2厘左右到。咁好啦，嗱，其实咧如果真系加完1厘2厘咧，就距离嗰个所谓高原期咧就即系不远矣噶啦。因为大家都去估就系、是、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咧去到出年咧，其实即几大机会咧系喺4厘5至到4厘即系8咁上下啦。就去到呢度停啦，啊，即系呢个位置咧，就有机会就停一停，唞一唞，再等下其他嘢咯。咁即系包括系啲经济数据啊、通胀嘅表现啊等等啦。咁所以咧就即系都系一个好客观嘅事实嘅，就股票市场咧，大家都要明白个嗰个稳律嘅节奏啊，就永远咧都会系走于咧所有嘢之前嘅，因为佢会系一个最敏感度高啦、最快速反应嘅一个嘅指标。即系咩意思咧？即系经济未衰退，佢跌定先噶啦，跌定等个经济衰退嘅。经济衰退嘅时间咧，其实咧佢都已经可以点啊，就开始反弹啦，因为憧憬咩？憧憬会复苏啊嘛。所以咧，即系永远都系咁嘅。咁所以即系嗰啲所谓嘅即系 無論係同個債息嘅關係啦，同個股市嘅關係啦，同個經濟關係，三者都有關係。但係嗰個嘅反應咧，就完全就唔同嘅。個股市一定會係最快。咁啊，即係簡單啲講啦，即係今日咧，就當然你話啊，咁我哋嘅港股會點啊？尋日都好叻噶咯，即係叫做咧嚇撐得住喺即係外圍都會擔心，會唔會？美股都升咗兩日咁勁，即係會有啲回吐咧，都預咗呢個情況咧。咁仲有即係好多負面嘅因素都未解決嘅嘛，即係能源嘅危機啊，即係特別講天然氣啦，講歐洲啦，講呢一個即係超級嘅通脹咧，好多嘢都未改變。咁但係都係嗰句咯，即係我哋嗰個基數係低好多個咯。咁仲有嗱，即係二十大即將舉行，我哋繼續放喺黃金週假期。咁始終咧，亦都會我又覺得咁啦，即係就算你話即係沽空重彈都唔係好無的放矢嘅咁，因為原因係你都唔知道嚟緊嚇二十大有啲咩消息嘅，我隨時有啲真係新嘅好嘅即係樂觀嘅消息嘅時間咧，即係始終港股嘅基數都仲係好，已經係好低啦。咁所以咧就我都會覺得今日就算你話回少少可能個跌幅會比起尋日多啲啲，咁都唔出奇嘅，因為始終啲不明朗因素等咧美國呢個重磅嘅數據嘛。咁但係咧。始終嚟講就係、是，大中華地區就變咗唔係好多一啲影響股票市場嘅因素咧，咁所以咧即係今日我又覺得都係有機會咧，都係即係少少平穩過到過渡啦，跌啲就預咗啦，咁但係咧始終個重點都係嚟緊，即係今個禮拜即係應該咁講最重磅嘅經濟數據就係美國今晚先會見到嘅，即係一連串嘅就業數據啦。 嗯，雖然係咁樣，但大家咧即係隨住疫情嘅好似有啲即係緩和嘅跡象咧，咁、大家諗緊去旅行啦嘛。咁旅行，咁我就唔諗住啊。點解咧？與其而家諗旅行，不如睇下啲旅遊股板塊先啦。咁係可能有啲獲利咁樣咧。諗下境內有啲旅遊熱啊嘛，咁樣。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其實想問問旅遊股呢個板塊可唔可以諗一諗咧？呢個時候， 其實咧就即係我咧就應該咁講，都幾早噶啦。我即係最早嘅時間咧，差唔多係即係大概都大半個月之前咧，都已經講緊呢個憧憬。因為原因咧就係、是。正所謂好似平時去旅行咁啦，而家先嚟睇機票就遲咗啲㗎啦。咁但係咧，即係股票市場又係嘅，即係你話喂，咁但係而家真係好確認喎，即係呢個行業真係有個復甦喎，明顯地㗎咯喎。咁但係即係亦都好客觀講，譬如話即係以舉個例啦，譬如太古 A 咁講啦，佢就係一個國際航空個阿媽啦咁，咁佢嘅股價咧過去嗰兩個月咧。是升足兩個月的咧，已經即係當然啦，呢只都係我睇好，即係過去睇好，有即係專欄度寫過分析過嘅一隻股份。咁啊，如果你真係買中咗佢咧，哇！咁呢兩個月嘅跌市同你完全冇關係嘅，因為佢係兩個月升足兩個月嘅。咁啊，國泰航空咧，當然個股價就波動啲啦。咁但係咧，整體嚟講咧，頭先阿鍾哥都講啦，即係憧憬住而家即係咦，內地都可能會放寬鬆啲。咁國泰航空反而個股價咧就係、是、有少少喺即係大概即。簡單啲講咧，即係好幾個交易嘅之前咧，就有啲獲利回吐反高潮，但係而家又再升咗上去。咁總體嚟講咧，其實過去嗰個零月咧都係跑贏大市嘅。咁啊，仲有其他啲旅遊相關嘅憧憬嘅股份咧，有啲嘅升得仲誇張即係有啲啊，哇都好誇張下嘅。有啲就再創業板上市嘅，咁嗰啲我就唔講啦。即係譬如話啲旅行社啊嗰啲咁樣。咁但係我就真係會覺得，即係如果你係純粹講即係旅遊憧憬對於即係股票市場嘅刺激嘅情況咧。某程度上就已經係喺過去呢類型嘅股份升勢裏面就反映咗，咁即係簡單啲講咧，似咩咧？個比喻好簡單，就似而家大家去睇下啲日本機票啊，個狀態就一樣噶啦，嗱一定係貴咗噶啦，咁但係咧貴得嚟咧都有道理嘅。 咁啊啱啦，咁最近咧都睇到呢一個嘅就 OPEC 方面啦，咁啊哇減油喎、因為個油產咧就嗰個調整嘅幅度咧都令到我自己本身咧都係一個駕駛者嚟嘅，我都已經頭痕啦。如果你話投資埋呢方面嘅話，有啲咩要注意咧 ，Dicky？ 即係香港就駕駛者不嬲都頭痕 啊，係啊， 就即係少咗電動車嘅啫。小白可能我諗大家都會發現就係、是、個感覺啊，唔係話實際上啊，感覺就係、是、即係大家會發現，當個國際油價上升咧，即係香港個汽油嘅價格咧、或者柴油價格咧，加得係好快， 係啊，跟得好貼㗎。 系啊，好貼嘅喎，即係喎，好快速嘅喎，即係反應快咗咧咁。咁但係咧，即係當你減嘅時間咧，咦？點解好似又好似冇乜變化？ 係咯，一直等緊個調整又未有。 係啦，咁當然啦，跟住啲油公司咧就話：，我哋唔係寡頭壟斷嘅，因為咧油價咧就好多個因素嘅喎，咁又咧就同新加坡有關啦，同入口有關啦，同成本有關啦，啊，燈油火蠟又有關嘅喎，係 啦， 即係啦，租金有關。好啦，咁唔緊要啦，即係我都知好多理由噶啦，呢個世界永遠都係，但係感覺就係感覺咯，感覺就係加你係快咯，減你係唔喐咯，即係呢個係感覺咯。咁但係好啦，咁但係究竟而家咁點咧？咁因為咧就即係呢個能源嘅價格咧都真係好吊鬼啊！呢件事，天然氣嘅價格咧已經完全脱離基本因素，就因為俄烏戰爭嘅原因，因為北溪1號嘅被即係呢個破壞。當然啦，事件又複雜啦。咁但係咧講到油價咧，國際油價咧，就是、經濟嘅前景擔憂之下咧，就即係繼續跌喎。咁跌咧，當然咧就唔想啦。邊個唔想？就梗係嗰啲石油輸出國組織同埋呢個所謂更加廣泛嘅石油輸出國嘅組織，就係、是、呢個 OPEC Plus 啦。咁點咧？所以咁係同意減產啦，同埋對於咧即係呢一個即係俄羅斯實施禁運啦。咁兩件事加埋一齊咧，就一定會令到個油價咧會有機會咧就進一步即係可能係反彈嘅咁，彈到幾多度咧，即係冇人知啦嚇。但係你話會唔會去翻即係100蚊甚至以上嘅水平咧？咁呢個就真係好難講啦，就即係亦都有呢個可能性啦。咁點做好咧？咁嗱，好簡單嘅啫。如果真係有呢個睇法嘅話咧，最簡單直接了當，咪就係買少少即係石油股去對沖一下呢個油價上升風險高咁。正所謂入油橫掂都係即係冇得減噶啦。咁就可能就睺下啲石油股咯。咁當然要睇下就係話個別可能即係同個原油價格嘅敏感度會高啲啦。即係始終內地嘅實現油價不盡相同啦。 係啊，所以即係 原油啊入股啊。 係啊，但係都真係好似啲。其臨尾嗰句話齋啊，咁有陣時即係國際油價升，啲油股都未必喐噶，即係所以都要好好咁做功課啦。 我驚做唔到對沖啊，我自己搞到損手爛腳嘅。 係咁 係啊，啱㗎，呢樣嘢係啊，未必係一個完全直接嘅關係嚟㗎。 係啊，咁啊有一樣咧直接關係嚟嘅，但係咧都係咧。即係頭先小白咧，即係 sorry 啊 ，Happy Friday 都要講選手爛腳，就係講緊啲 MPF 咁啊，即係要同 Dicky 溝通一下啦。嗱、報章都報道啦，年初至今咧就虧損達到5.65万啊，平均人均啊嚇。咁啊九月咧積金咧人均更加蝕咧1.8万。你話即係18000月薪 OK 啊？你積金人均蝕1.8万係咩嘅玩法咧？嗱，再講多少少，等 Dicky 幫我哋即係諗諗計仔啊。嗱，其實強積金咧嘅資產回報表現咧，如果你係揀美國嘅股票基金咧就年初到依家咧就蚀咗24.81%，咁啊亚洲嘅基金点睇啊？26.2%，咁中港股票基金点睇啊？又再夸张啲，28.67%，因为 A 股同港股都表现不济啊嘛。咁好啦，咁啊问下 Dicky 啊，其实我都知道你喺即系investment 嗰度咧都会睇下，即系或者会讲下啲 MPF 嗰啲 talk 咁样。喂，其实呢个时间咁波动，应唔应该转下组合，定还是一动不如一静啊？你嘅分析系点啊？ 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即係始終大家要明白到，即係話強積金嘅作用係啲乜嘢，就係話即係俾我哋退休啊有筆錢去用咁。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咧就同即係大家供款嘅時間，譬如話而家呢一秒鐘，你嘅年齡咧有個好直接嘅關係㗎。即係如果你話啊，我後生啲喎，咁我啱啱畢業出嚟做嘢嘅啫，咁點啊？咁其實的而且確係真係可以 take 一啲相對地風險比較高嘅一啲基金啦。嗱，不過真係講到技巧咧就複雜嘅，最簡單起碼。你要留意就係話唔同強積金嘅中介人咧，佢哋有好多嘅基金嘅，咁有一啲咧管理年費咧會比較平啲，有啲比較高啲，因為即係向來備受救病就係、是、哇好貴嘅，有啲1.几去到2%percent 都有過一年，咁即係揸10年，其實即係我基金升唔升我就唔知，呢一個管理費咧起碼去咗20%咧，呢、這個肯定，咁呢個咧就係無奈嘅現實，不過個趨勢都係減緊嘅，咁同埋咧同一個中介人咧。可能同一隻類型嘅基金，譬如我舉個例，某一個中介人，佢有兩隻都係美股，你發現可能有一隻再平啲嘅管理費，咁呢個就係此其一。咁第二咧就係資產嘅類別啦，即係如果你話已經就嚟退休嘅，咁其實咧股票嗰個組合就只可以揀好少咯，甚至乎即係大部分都會係處於一啲即均衡啊，甚至乎一啲保本啊嘅一啲嘅狀態啦嚇。咁啊好簡單咧，就係話如果即係越嚟接近退休年齡咧，高風險嘅資產即係包括股票咧個比例就要越少。咁你話好啦，咁啊我又未退休，咁但係咧好似頭先咁啊 O 咁講啦，但係就揸住啲股票基金，咁而家跌咗咁多，咁點做好咧？咁我又會覺得如果 果你係而家呢一秒鐘轉去做保本啊各樣，咁即係搏啲咩咧？就即係搏再低位就再撈翻啦。咁但係始終咧，即係 MTF 咧都係有一個好處，就係一個叫平均成本入市法。即係簡單啲講，你焗住你每個月都要供落去㗎，係咪？你唔除非唔翻工嘅啫，否則你都要供㗎啦。咁你僱主都幫你供㗎噃。咁喺咁嘅狀態之下咧，其實正所謂而家呢啲低位啦，係環球股市都係啦。即係問題冇人知道幾時係底，但係而家都係低啦。咁變咗咧，你每個月買嘅基金單位咧就會可能多咗個噃，因為平咗嘛，跌咗嘛。咁所以拉雲嚟嘅，如果即係我哋嘅投資期變成係由現在去到你退休，哇！即係譬如舉個例啊，你今年即係睇下你年齡啦，譬如話哦40歲、30歲，咁當然啦，承受風險嘅能力都已經有啲唔同噶啦。咁但係始終都未咁快退休嘛。即係如果你話講股市週期、經濟週期，仲可能經歷到好多周期都仲未退休，退完休之后，咁其实投资要比我哋嘅退休仲要漫长㗎喎，因为退完休之后仲要继续处理㗎喎，咁所以我会觉得呢，就一动不如一静呢就会比较好，始终平均成本入市法係而家呢一秒钟跌咗，咁但未退休嘛，咁仲有机会㗎嘛，咁就有机会经历下一个或者好多个未来嘅牛市㗎嘛，始终经济又係咁，股市又係咁，係即係衰退完又增长，熊市完又牛市，呢、這个永远都係不变恒久定 律嚟噶啦，希望咧，即系 Dicky 头先嘅分析啦，可以帮到一众嘅打工仔以至成功嘅听众朋友啊，因为大家都见住个 M P F， 喂，又少啲，又少啲， 又缩水，即系大家都系同感嘅啫，其实 系咁啊，希望继续加油，俾心机，今日 Happy Friday， 开心下先啦，好啦，今日早上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周恒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头先都讲埋 M P F 啊，多谢晒你，下个礼拜再倾咯，咁啊 ，Dicky， 拜拜， 唔该 ，Dicky， 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同钟哥同小白讲下呢、這个嚟紧啊，万圣节啦嘛，万圣节就入翻呢个主题公园嗰度玩下嗰啲，即系叫做 鬼屋， 系啦鬼屋啦咁样啦。哇，今年都几贵，唔知系咪成本上涨、嗯？如果玩晒嗱， 400-500啊， 总共 行行 啊，总共佢有4间鬼屋啦。咁你如果玩晒4间咧？咁咧要$740， 哇， 差唔多啦， 差唔多。佢你有冇听过佢嘅全名咩？鬼屋 系咩啊？ 好鬼贵鬼屋啊！ 我真系唔知道，但系咧都几贵。 系咯，即系4间鬼屋要$700+，咁我都即系100+先玩得一间鬼屋。一间鬼屋我估啊，大概即系玩15分钟啦。咁你就记得每分钟你即系跌紧钱，跟住你排队嘅时间又浪费晒。唔係我咁都要有好嘅地方嘅，又刺激啊，一班朋友聯誼啊， 我諗到 咁 負面啦， 呢個緊要啊！你諗下，如果你同一個異性伴侶一齊入去玩，哇！突然之間佢驚起上嚟， 係啊， 自己走咗，你話幾開心？ 睇鬼片都 得啦！你以為我講乜嘢？ 我就係話佢自己走咗。 冇咁理想啊！ 仲要如果系，譬如我系男仔，我拖住个新相识嘅女仔入去，谂住好 happy 啦咁样，点知原来系我自己俾只鬼吓到咧，趴咗落地下嘅话，哎，真系颜面何存啊！去之前都要谂过度过自己。有冇 承受嘅驚嚇能力？不過唔緊要啊！如果你驚個女仔可能扶持翻你咧，係咪先？ 咁將來浸唔到枯缸噶咯喎！ 唔需要嘅，有陣時一個粒一個突嘅啫，係啊，即係有陣時持家有道嘅係女性，可能都幾好噶。我有陣時覺得，好啦，嗱，講翻多少少呢個鬼屋啦。咁今次咧就反而防疫嗰度就用多咗好多嘅心思嘅，因為咧每間嘅鬼屋咧，儘量都以半開放嘅形式設計啦，加強通風。咁啊，舊時我哋入嗰啲鬼屋就全部都系密封式噶嘛， 有冷气噶嘛，以前 直头开冷气， 咁封晒冷气。 但旧时冇 virus 啊嘛，即系冇咁多，其实都有病菌嘅，不过冇咁激烈啦。咁依家大家都惊，咁究竟叫做鬼屋嘅时候，啲鬼戴唔戴口罩咧？嗱，钟哥，俾啲意见呢个位，我其实好想你讲呢个嘅。咁如果戴咗口罩，我使唔使化啲鬼妆咧？ 戴咗你都唔知道。即係戴咗你都唔知道， 會唔會咁啊？鐘哥， 佢化咗個鬼妝，咁可能佢連嗰個口罩， 連口罩都化埋， 係啊，都係嗰、那個樣嘅一部分啦。 係啊， 又或者係 咁你見有啲即係而家唔係講笑，而家有啲新嘅一啲嘅科幻片咧，其實幾搞笑嘅，即係譬如啊嗰只喪屍都戴咗口罩， 嗯， 真係嘅，但係嗰只係 邊一部咧？请问系边一部丧尸片系大？ 你 见 到佢心虚啊？ 就系心虚， 唔系，但系佢一定睇过嘅，佢唔会乱咁讲嘅，佢应该真系睇过有啲 reference 噶。当然啦，即系其实丧尸片系反现实噶嘛，即系佢就系想控诉现实嘅一啲不满，咁去做呢件事。 但 系 口罩咧就唔系我哋而家呢啲咁新净嗰啲，即系又系嗰啲融融烂 烂嗰啲， 即系等于佢件衫一样，即系都系咁样成个挂咗喺度咁样。咁可能佢用呢个 design 咧，咁你入到去。好似好理所當然哦，佢就係咁樣咁樣 咯。咁、大家可以 enjoy 下啦。咁嚟緊都會推出噶啦。我預料下個禮拜五已經開始咯。 咁快啊？ 係咯，以為成日以為冇咁快開始，點不知又好快啊！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啊。 俾人面啦，投資咁多， 係 啊，你淨係可以入唔得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传染病专科医生引述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数字显示，近年呈报百日咳个案较前年增加近一倍，今年头两个月呈报个案有4800多宗，超过去年总数的一半。本港过去两年分别有22宗和2宗呈报，但是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认为，过去两年个案下降可能是疫情之下戴口罩阻截呼吸道疾病传播。又引述外国研究指，新冠患者中有1%至1.5%人同时感染百日咳。曾其恩提到，本港儿童分阶段接种三剂包括百日咳的混合疫苗，之后再接种三次加强剂。虽然疫苗保护力会随时间下降，但是绝大部分成人不会再接种。1957年前出世的人士亦都未受相关疫苗接种计划涵盖，建议成人尤其是免疫力较弱的高危群组优先和恒常接种预防百日咳的疫苗。泰国东北部一间托儿中心发生严重枪击之后，外界预料总理巴育今日会前往事发地区，他已经要求各部门全力协助受害家庭。较早前警方透露，疑凶是一名前警员，月前因为涉及毒品被革职，暂时仍然未知道动机。案发主要现场是农磨兰普府一间的托儿中心，疑凶闯入托儿中心的前后，用刀和开枪袭击儿童和教师，部分的儿童当时正在睡午觉，疑凶随后离开，袭击沿途阻拦的人，返回寓所杀害妻儿之后再自杀，相信已经造成38人死亡，多人受伤，大量死者是儿童，部分的受害者年龄只得2岁。法国公布今个冬季的节能计划，期望能源使用可以在2019年水平上减少10%。法国能源转型部长潘尼埃尔鲁纳切尔话：这个是初步目标，期望到2050年可以节能40%，但而家急需动员。而今个冬季并非节能行动的终结。他重申，节能措施更多是为减少不必要浪费，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法国能源转型部长又说，节能是生态转型的支柱，亦都是摆脱对化石燃料依赖的最基本手段。法国政府今个冬季的节能措施包括鼓励远端办公和减少照明等。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将不断加强，需要谨慎应对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普京主持召开经济问题会议，普京表示，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降至13.5%以下，经过4个月的工业生产水平下跌，逐步回复至去年的水平。 他说俄罗斯出口商正在寻找其他的市场，但过程缓慢，需要时间重新建立起供应链，但非油气收入高于预期。西方分析家早前估计俄罗斯今年生产总值会受影响大约 15%。 俄罗斯财政部现在预计2022年经济收缩大约 2.9%。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4,5.04, 瑞士法郎 0.99, 加元 1.375, 人民币 7.092, 英镑对美元 1.115, 欧元对美元 0.98, 澳元对美元 0.64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085 跌2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93美元，卖出1713.0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早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北风增强，朝早较凉，随后几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咁亦都影响到咧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上水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洪水桥巴士厂对出啦。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就喺红天路啦，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去翻元朗。方向出翻去上水啦，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红天路嘅巴士厂对出嘅。咁另外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虹桥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龙尾喺元朗公路近泥围对出，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虹桥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署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民生书院对出，就是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政府合署对出，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民生书院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地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较早前东隧的去港岛方向，九龙入口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现在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已经取消，因为东区走廊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东隧就是间歇性封闭取消，但九龙入口仍然是有车龙排到去里安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里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在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御龙山，吐露港公路出九龙了，左转回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其实真的很漂亮，有很多特色的建筑物和特色的小店， 香港人很有人情味的，不介意同人分享他的故事。 香港有很多好东西吃的，中西日韩泰粤什么都有啊。 听着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大街小巷关注组，同你一起发掘香港的美。靓靓靓美美，我最靓。 上世纪五十年代，意识形态壁垒分明，国与国之间就是一场博弈。 我们的外交队伍经过了今次的会议，得到很大的锻炼。 家最不满的应该是杜勒斯，他以捣乱开始，以失败告终。 是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心理就是一个研究人类行为和他们想什么的一门学科。 看动漫学心理就是在动漫里面探讨他的一些心理情况。 当我们细心去看每个角色的行为，原来我们都可以学到很多心理学的概念的。 我们会准备不同的动漫，每一套的动漫都会有一个心理 topic 和大家一起去研究一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看动漫学心理，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记唔记得之前咧就话到啊，香港人啊，港澳嘅同胞都有机会咧就可以跻身呢一个咧就系航天方面嘅发展啊嘛。 我期望佢将嗰个年纪嘅限制降低嘅。 唔得，佢读嗰啲科真系唔系我哋搞， 同埋学历咧，博士嘛。 我亦都期望佢 将个学历降低系嘛， 学历就好啦，俾多啲时间我， 再读埋， 再读埋佢先。 哦，攻读埋 几年啫， 好啊， 十年八年。 你应该攻读埋个博士啦，好完美啊，咁你嘅人生 系啊，系系啊。咁呢个选拔呢个在荷专家啦，咁喺呢个2022年啊10月6日开始啦，今日7日啦，所以寻日都已经开始咗噶啦。咁去到几时咧？10月27日，咁你之前都提过啲咩机构啊或者公司咧，系可以经佢哋嘅渠道咧就申请啦，系咪先？好啦，咁啊申请嘅时候咧，其实原来啊，除咗就系机构同埋企业之外咧，啊特区政府亦都话到喺上述即系例如本地学校啊、研究中心等等之外咧，如果系以自己公司而系政府都觉得佢哋系真系好 OK 嘅。 嗯， 其实都可以作为考虑之列嘅， 嗯， 即系唔一定咧要用翻上述，即系有能者居之啦。咁呢个咧，我觉得几好，呢、这个非常之唔错。咁另外亦都睇得到咧，今次咧特区政府都大力支持啦。咁本地大学进行呢个嘅航天科技有关嘅工作，其实之前啊睇翻我哋大学本地嘅团队啦，都已经曾经参与过嫦娥五号喺2020年有一个成功喺月球表面采样嘅一个任务，嗰阵时都系我哋香港大学嘅一啲嘅团队嚟嘅。咁当其时用呢啲技术啦，点样去克服喺月球表面上面咁严峻嘅环境啊？咁所以就睇到我哋已经有咁样嘅知识同埋能力咧，可以去到上去。咁问题就系我哋点样去选拔嗰啲人出嚟啦？咁如果大家都觉得喂，我系呢方面嘅专才，快啲报名啦！无论任何一个地方，对于酒后驾驶都会予以重罚噶。喺南美嘅墨西哥，佢哋竟然间有一套方法打救饮到醉晒嘅人，到底系点呢？想唔想知？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西哥的 party 出名都是难搞的，因为大家经常都会不经意地喝到全部醉晒，第二天睡醒的时间，哎呀，整个 party 都是一塌糊涂。不过呢，他们就很 enjoy 了。值得庆幸的就是这里有全球最好的醒酒美食。原来他们的文化传统喜欢这样，喝到醉完之后就会用食物去帮这班朋友醒返。当喝到醉晒瞓醒之后，他们会先用水咕噜咕噜咕噜喝完一大餐，然后呢他们会用一些炸肉的脆片、猪肉卷饼、羊肉卷饼，这些食物充满着风味，是什么风味呢？油腻和辛辣，一食完之后就会令到整个人觉得哎呀辣到醒晒。当地人更加话到，最迟一点钟、两点钟嘅时候，你已经会生龙活虎，恢复翻自己嘅状态啦。饮酒当然唔好啦，但系了解埋墨西哥呢一种嘅文化，旁下身又唔错噃。 翻翻嚟先，系啦，睇下呢个晨光嘅警星啊，要系时候啦。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找了香港警察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徐慧莹高级督察 Crystal 担任嘉宾主持，跟我们讲一下毒品罪行的形势以及就是毒品方面的宣传。 Crystal 小白和这么多听众大家早晨、 Crystal 我留意到警队成立了就是禁毒领袖学院，警队都开学校不是只有警校的？ 哦，其实呢就不是真的开学校的，就鉴于近年毒品问题呢有年轻化的趋势啦、毒品不单止是损害健康，更加会对青少年和他们的家人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有见及此呢，我们就成立了禁毒领袖学院，为学生呢就是提供有系统的禁毒知识和领袖才能的训练。 激發翻學員嘅社會責任感，並且培訓學員成為有創意同埋前瞻性嘅青年禁毒領袖㗎。 哎，聽落好得意喎！咁但係點解我以前咧好似冇聽過相關嘅資訊嘅？禁毒領袖學院其實有冇話嗰個學員有幾多位㗎？ 為了協助青少年克服成長過程當中遇到的困難和抵抗各種誘惑，毒品調查科就在2021年成立禁毒領袖學院，在全港就挑選了80名優秀的中學生和20個大學生就成為學員的、學員將會分成20組，每一組就獲配對一名的專業人士去到做小組的導師，去到支援翻學員在禁毒知識方面的學習的。 哇，真的很多東西學，但是聽到禁毒知識是不是都是講解一些毒品的禍害？其實上網都有得看，有什麼這麼特別呢？ 當然不止這麼簡單，在剛剛過去的6月禁毒領袖學院的學員就去了香港浸會大學出席毒品知識工作坊，當中咧仲邀請到唔同專業領域，包括係泌尿科嘅大學教授啦、專責刑事法嘅律師、資深嘅邊青社工、化學系大學教授同埋毒品調查科嘅人員，以唔同角度向學員灌輸毒品嘅禍害同埋干犯毒品罪行嘅刑罰。更加特別的是，學員可以在大學的實驗室學習到毒品鑑定的薄塵色譜法和體驗仿製毒品的氣味。 欸，這個很特別，這些學習經驗真的很難得，因為我這麼大的兒子其實都沒試過就是聞一些仿製毒品的氣味，不知道是什麼味來的呢。但除了毒品的知識之外，還有什麼可以學的？ 學院就很重視學員的多元化發展，所以亦都安排了領袖才能和創意思維、活動策劃等等的工作坊給一眾的學員。專業顧問會透過不同的創新方法去到提升學員的活動策劃能力和團隊管理技巧，啟發他們的創意思維，促進學員的個人發展。 我就這樣聽下去呢，是很多東西學的。喂，不過 Crystal 說好像很抽象，有沒有實際的例子讓我和聽眾聽完之後就知道到底學員上堂做些什麼呢？ 好啊，譬如早前就有同學參加了一個叫做團隊建立工作坊，其中一個活動就是要大家用一隻手指將人抬起來。事後都有同學表示，哇，真的沒有想過原來當每個人一起出力的時候，真的單憑一隻手指就可以將人抬起來。他亦都體會到個人的能力有限以及團隊的力量。 哎呀，這個好好玩，我都可以試一下，等人抬起我都過癮。但是聽說有學員最近還有機會去 camping 看星星和出海玩，是嗎？ 是啊，就在8月，學院就在長洲舉辦了領袖才能訓練營。在活動當中，學院會展開歷險的旅程，必須發揮團隊互助的精神才可以完成一個又一個的任務。晚上還有營火會，給機會每位學員展現不同的才藝。而在9月，學員就進行了一個一日的海上求生之旅，自制竹筏蛙到去海上高，完成一连串的任务的。 哇，听到都觉得好难啊。但是学员经过一连串这么丰富的活动之后，相信这一年的收获可以说非常非常之多。他们完成训练之后，成为了青年禁毒领袖，还有什么使命的呢？ 每组的学员都有实践机会发挥他们的小宇宙。在9月到11月期间，要在他们所属的中学就是筹划抗毒活动，以生命貼地的方式向青少年和社會大眾推廣抗毒的信息。 咁如果有同學仔聽到之後咧，佢就話：哎呀，我都想參加禁毒領袖學院啊，唔知道可以點樣做呢？ 第二屆的禁毒領袖學院依家就進行緊招募，歡迎有興趣的中學生和大學生申請成為學員。嚟緊我哋咧仲新加咗一個內地的考察團，帶領一眾的學員參觀高新科技企業，去到了解國內的抗毒策略。表現優異的同學仔更加有機會獲得獎學金和去海外交流的機會。有興趣加入第二屆禁毒領袖學院的同學仔請緊記了，只要在10月31日之前在警察公眾的網頁遞交網上申請表。 我不厭其煩再講多次，10月31日之前在警察公眾網頁遞交網上申請表就可以了。禁毒領袖學院都有這麼多東西玩，又有這麼多東西學，大家記住報名了。喂，是呢 Crystal 啊，我都知道啦，警方一直就同社會各界做咗好多嘢去到宣揚一啲 禁毒的信息的、啊、除了禁毒领袖学院之外，我知道警方最近推出了一只新的吉祥物、哦、外形好像一只肥猫那样，很鬼 Q 的嘛。 哦，是啊，你一定是讲的毒品调查科最新的禁毒吉祥物咪仔了、 嗯、 有见青少年涉及毒品罪行的数字显著上升了，为了等青少年了解吸毒的祸害，并且提高青少年的禁毒意识，毒品调查科就在2022年9月去到11月举行禁毒季2022，并且举办了一连串的宣传活动，第一样就是设计了咪仔了。 为什么会选择用猫咪仔去到做这个禁毒的吉祥物的呢？ 这样这个故事就要由1954年讲起了。毒品调查科成立的时候，以狮子为标志的海洛英就在香港泛滥、 嗯、 毒品由外地偷运到港，令到香港受到极大的影响。狮子对于自己被贩毒集团利用去到做毒品的标志就感到非常不开心、 嗯、 所以就希望有猫科的动物可以帮他洗清个名声，所以咪仔一出世就以向大家宣传毒品祸害就作为目标了。 个概念都很好、啊、相信各位听众听完之后对啊，咪仔其实都已经相当之好奇啦。咁大家要点样先可以见到咪仔嘅咧？ 嗱，咪仔咧将会以亲切正面嘅形象同大众见面，并且喺禁毒季嘅宣传信息同埋物品当中出现，宣传禁毒信息，毒品一啖都咪仔。在过去两个星期，禁毒推广车已经走访了港九新界热点，去到宣传禁毒嘅信息。今年推广车嘅主题咧就系咪仔森林力奇馆。如果大家想见到咪仔就要把握机会了。今日禁毒宣传车12点去到4点就会停泊在秀茂坪商场坚乐小学外的备车处。4点半之后就会到访蓝田启田商场。星期六就会由12点去到晚上8点停泊在沙田排头街。星期日就会分别停泊在宝林港铁站同埋将军澳广场。 哎呀，好得意啊！同埋咧咁多嘅时间咧，咁啊相信各位市民啊同听众咧就可以见下咪仔噶啦吓。咁啊，除咗推出禁毒吉祥物咪仔之外啦，咁啊禁毒季啦，2022，唔知 Crystal 会唔会话俾我哋听众听，仲有啲咩玩呢？ 禁毒季2022咧会增设多项嘅项目噶。包括以毒品主题的 hologram， 以立体的方式去到呈现毒品对于我们不同的器官所造成的伤害，以及是模拟一下吸毒之后的效果，亦都新增有趣互动的抗毒 IG filter 的游戏，亦都有全新的禁毒动画以及是影片介绍向毒品说不的不同方法。部分影片已经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高发布。另外，在11月12日至13日，禁毒领袖学院20间中学将会在西九龙文化区设置禁毒展览，到时还有精彩的音乐表演和摊位游戏。 大家就要记得密切留意活动的详情。喂，是 Crystal 啊，警方近年积极打击毒品罪行，不知道今年上半年的毒品数字有没有下跌到呢？ 在2022年上半年，一共有1489宗的毒品案件，涉及1832名被捕人士，当中有 12% 是21岁以下的青少年，比起去年同期减少了 30%。 干犯严重毒品案而被捕的青少年一共有145人，比起去年同期减少 35.3%。 当中最年轻的被捕人士，你估下多少岁？ 嗯，会不会是15岁左右啊？ 错啊错啊，最年轻的被捕人士只是得13岁而已、 哦、 今年上半年就有9个13至14岁的男学童被毒贩利用贩运冰毒、可卡因、氯胺酮和大麻而被捕、 嗯、 毒品案件和被捕人数跌幅较大，和第五波疫情引致人手紧绝有关啊。2022年头六个月，大麻和可卡因成为最主要的青少年涉案毒品，一共110名10至20岁的青少年因为涉及大麻案件而被捕，较去年的同期升了 25.5%。 嗯，虽然毒品的数字就下降，正如你所说都是受到疫情影响，但是都见到青少年贩毒的情况仍然是年轻化。青少年是不是会因为年纪轻而轻判的呢？ 千祈千祈不要这样想啊，贩卖危险药物是一项严重的罪行。根据香港法例第134章危险药物条例第4条，贩卖危险药物、 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处罚款500万港元以及是终身监禁。年纪轻并不是有效的减刑理由，即使贩运微量的毒品可以引致严重的法律后果。青少年违法和成年人判刑是一样，绝对不会因为年纪轻和没有犯罪记录而轻判的。 不知道 Crystal 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法庭判刑可以参考一下呢？ 好啊，就在2021年的3月，有一个17岁读中五的男童就涉嫌贩运 22.5 克市值超过50,000港元的可卡因，最终是被判入狱3年10个月。又有一宗在2021年的3月发生，一个16岁报称无业的男童涉嫌贩运 21.17 克的氯胺酮、0.6 克的可卡因和3粒的第一类毒药，毒品市值是60,000港元，最终是被判入狱38个月咁多噶。 咁大家就要记住啦，年轻并唔会咧系法庭轻判嘅理由嚟噶。为几百至到几千蚊嘅报酬而留下案底嘅话咧，甚至乎可能要用几年嘅光阴喺监狱度过，实在系非常之唔值得噶。咁大家真系要记住，毒品咪制啊！ 排到红天路，咁而家朗天路同埋红天路上翻元朗公路咧都系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振兴新村同埋红字路。重复多次，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嘅，去到红天路。朗天路上翻元朗公路咧亦都挤塞，车龙去到振兴新村。红天路上翻元朗公路，龙尾就排到红字路。咁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咧，较早前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车龙都系有待消散，排到去东桃园。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东桃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兆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过了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在新界方面，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挤塞，龙尾去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世界冰坛巅峰对决， 为国家， 为荣耀，激烈比拼。2022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星期五六上昼10:55，下昼2:55，星期五六日晚7:25。 2022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 一齐紧贴港台电视32，一齐支持国家队。伤残人士 live， 老人家 live， 长期病患者 live， 痛症患者 通通同我 live， 松佢啲筋。 D 电视节目《做个健康快活人》第四季，由物理治疗师与职业治疗师团队组成健康快活关注组，每集落区支援有需要的朋友，同时俾你学翻两招扛下身。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346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38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75点。点解咧？美国联储局官员咧继续去加息嘅态度咧都系偏鹰啊，所以导致美股跌啦，港股都麻麻地，咁指数向下啦 ，ADR 咁啊跌192点，睇嚟今日咧都系低开噶啦，低开有冇机会高收咧？转个开市你就会知道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今日朝头早嘅大壮开咪嘅电话旁边，梗系打咗俾阿大壮咪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小白。 你好啊，我自己咧睇好多新闻报道啊，又或者睇一啲电影嘅桥段，特别系一啲譬如有关犯罪啊、侦探啊，最后咧都会去到法庭嗰度判刑嘅。啊，往往咧佢哋嘅刑期有阵时都令到我拗晒头。好啦，咁我哋都有听过唔同刑期，例如系10年啦、20年啦、终身监禁都有过。啊，不过有阵时咧，我又会听到啊，可能某某当佢犯咗啲严重嘅罪行。判监可能200年、300年嗰阵时，我都拗晒头啦，唔直接判佢终身监禁啊，算数要判佢咁多年，万一佢真系有咁长命，咪放翻出嚟，系咪咧，大壮咪？ 嗱，香港咧就冇呢只嘅，我哋见咗你话真系几百年嗰啲咧，就外国多，尤其是美国啦，即系啲某些州份咧，我哋见到时候判出嚟，讲紧百几年啦，几百年都有嘅。 系咯， 咁一般嚟讲系人类的寿命就唔似系去到咁远啦。虽然我哋捉手嗰阵时就成日都话 长命百岁， 长命几百岁，而家唔可以就咁讲百岁， 系啱 可能要千岁先啱啊。 系啊， 咁但系一般而言咧吓，喺香港嚟讲咧吓，我哋见到所谓有啲叫有期徒刑啦，分国内咁啊，有啲系无期徒刑咧， 系、 系啦，咁啊一般就终身监禁啦。咁可能追溯少少远啲咧，就旧底以前咧就 系 有死刑噶，咁后来所谓废除咗之后咧，就以终身监禁咧就作为最高嘅刑罚啦。 嗯，咁样 好啦。咁我哋睇翻新闻咧，就即系早轮咧就话啊，有个女嘅唔知系保镖啊定乜嘢咧，就因为谋杀案咧就判咗坐监嘅。咁、那个监禁咧就定咗噶啦，啊，所谓 fixed by law， 即系法庭咧，即系个法律上已经固定咗咧，冇得拣嘅，一定系终身监禁噶啦。不过咧睇翻报道咧，就话原来佢喺监禁期间咧，又俾廉署起诉啊，就话佢咧就系企图啦，行贿啊，呢个里边惩教所嘅官员。就好似一睇个报道就唔知俾30万啊，希望咧可以喺好似系咪小榄啊去混啊，唔知系咪真系坐监都想有得拣咧，有得拣先至系老板咁啫。好啦，咁咧有啲唔知好奇嘅人咧，定多口嘅人就问啦，喂，判咗终身噶啦佢，咁仲如果今次又有新嘅罪行？啊、真系定罪嘅话，咁点判法呢？ 咦，系嗰、位躲后嘅人，可能都系我嚟喎，大总。 嗱、咁、那个问题咧就系、是，嗱、佢本身如果系终身监禁咁样，人哋得一生嘅啫，一般嚟讲吓。咁、如果仲要啊呢、這个另外一个罪行要判监嘅话，咁唔通系即系有今生仲有来世？ 系咯，咁啊叫做继续加上去嘅话，都冇得加噶咯。咁点搞好咧？呢啲情况即系俾佢换一个，但系换个差啲嘅，咁啊算唔算系叫做就罚咗佢咧？ 嗱，呢样嘢咧睇翻一般嘅判刑原则先啦。 好啊， 平常嚟讲，如果系有啲 最即係犯人啦嚇，即係面對呢個監禁咧嚇。 嗯。 咁啊，除咗本身因為有一個甲嘅罪行要坐監咁樣，有另外一宗案件啊，乙嘅罪行啦嚇。 係。 咁法庭先咧就考慮所謂分期定係同期執行啦嚇。嗯。咁有啲時候啲律師可能就嗌依個法庭啊，可唔可以同期咧？係咧。咁法官就喂有啲原則嘅噃嚇。如果兩宗案件互有關聯嚇，因為佢要觸犯 A 罪行咧，自不然都會犯到 B 罪行咧。 嗯。 咁嘅時候咧，同期先會考慮嘅。 哦。 咁但係假使間如果係兩宗案件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嘅， 係 日期、地點啊，牽涉人物啊，罪行本身都唔同咧，法庭就絕少就俾呢、這個同期。 嗯， 最多就話咧咩所謂數罪區罰，即係話咁多宗罪行一齊罰咧，一齊判咧，啊唔可以錯過龍嘅。咁有個叫 totality principle， 即係整體啊，刑期整體性咧嚟判，即係唔好錯過長，但係唔代表會同期。 哦，原來有啲咁樣嘅罰則㗎。 是一般的判刑的 ABC 啦啲原则啦咁样。咁一套用返呢度咁而纯粹因为佢另外一宗案件终身监禁呢就总不能话、啊、若然如此啊不如同期啦咁样。咁、啊啊、似乎有似于理就不合。而且呢仲有一个技术性嘅问题喎。咁、因为如果、判咗某个方法处理咁、可能佢本身坐緊终身嗰个呢终身嗰个呢仲係要去上诉各样啦。咁嘅时候有乜嘢係打甩咗嗰宗冇事㗎。 咦係喎。 咁、会唔会影响返而家呢一宗呢咁样。 嗯係喎。 咁所以呢真係都费思量嘅如果将来发生嘅话。嗱如果譬如个法官话好啦同期執行啦咁会发生咩事呢咁我哋假设啦纯粹假设嘅啫。咁佢嘅第二宗嘅罪行譬如当咗四年监禁啦咁。咁若果呢原来一判咗四年第二天呢佢有另外一种长啲嘅或者终身嘅监禁嘅罪行呢啊原来上诉得直冇错咁冇嘢啦咪继续行嗰四年囉。咁、 啊、 但係又如果啊四年之后佢、啊、另外一种案件先至得直咁等呢一宗四年咪坐晒佢囉咁就唔知係咪咁计啦咁样。 咁其实一般呢如果你话已经判咗终身监禁嘅会唔会又继续喺任佢俾佢打官司即係话你可以继续上诉因为佢反正个心态就係、是、哎我还掂都最 worst 个 case 都出现咗啦我就係终身监禁。咁会唔会就 啊你可以上诉㗎你可以点样提上诉啊定还是有次数限制嘅呢 当然佢判咗乜嘢刑罚嘅罪行呢香港嘅情况下啲刑事罪呢都係有权去上诉㗎。咁就跟返一般嘅上诉机制囉就唔会话因为佢中个刑罚呢有乜特别呢係限制咗佢。咁当然就係上诉嘅次数啊同埋理由啊攞唔攞到许可嗰啲呢都係跟一般嘅法律原则去做啦咁样。咁、至于你话啊坐咗监嘅里面如果终身嘅话啊有啲人话会唔会大晒咁样因为都终身落。 即係都难听啲讲都叫做本撇啊。我反正都最 worst 个 case 噶啦，我点我打横行噶啦，我喺呢度变咗恶霸咁样。 嗱，大晒同埋恶晒咧，可能有啲分别嘅。咁咧就嗱，过往都唔系冇啲即系犯人咧，里边啲囚友咧系触犯法律咧，惩教处要即系提出起诉啊。咁、如果牵涉咗系惩教处人员或者系其他罪行都好啦吓，譬如偷运些什么东西入去啊咁样。咁样照样都可以用刑事方法去检控佢啦，就好似啱先一开始提出咁啦。咁亦都有啲人問啊，可以懲教署裏面好似可以加監喎咁樣啦。咁係兩樣嘢嚟嘅，因為咧就如果佢觸犯啲刑事罪行本身咧，就當然可以報警咧。簡單講嚇，咁啊當有其他嘅執法部門係相關嘅罪行嗰啲，由佢哋去執法啦咁。咁但係懲教署本身咧，亦都要管理嗰啲囚犯 啊 嘛。 係啊， 佢哋亦都有一套機制嘅。咁但其實加監者咧就唔係話懲教署咧本身判一啲新增嘅罪行咧坐監，而係一般人會聽到就話啊佢判監咧就如果行為良好什麼什麼咧就可以唔使坐咁多噶嘛。 係啊係啊，呢個都成日聽噶。 一般可能話咩三分之一嘅扣減啦即係假期加埋行為良好。咁呢個三分一就唔係話認罪一個㗎喎。喺法庭度認咗罪呢扣三分一啦可以。就入到懲教署如果行為良好什麼就用那樣嘅 factors 嘅因素呢亦都係可以再有個扣減嘅。咁所謂加監者呢可能就話啲扣減少咗囉。 咁所以之前有啲人就提出咗，喂咁嘅样会唔会双重嘅刑罚啊？嗱，出边有，譬如果里边有啲普通嘅袭击咧吓，即系打下人咁样吓，咁啊出边咧法庭系判咗佢三两个月监禁啦，咁而惩教署另外有处分嘅时候咧，会唔会有啲叫咩 double jeopardy 啊？即系好似双重惩罚咁，但系咧亦都系都清晰噶啦，啊呢个喺宪法上咧系冇侵犯佢嘅权利嘅，因为两码子事嚟嘅。 系 咁，当然啦，将来有高人才拎出嚟拗咧，就可以拗嘅。 系咁啊，惩教署佢自己，譬如话要加重佢嘅刑罚或者延长佢嗰个监禁嘅时间嘅话咧，系咪个决定权都系喺惩教署嗰度，就唔需要再经法院噶？ 嗱，佢嗰个咧就唔系增加嗰、那个，因为个刑罚已经系法庭判咗啦。 系啊，系 啊。只不过咧系里边嗰个行政上咧，有时候就喺嗰、那个佢哋。更加專業啦 ，correctional 呢啲係又要教，又要懲噶嘛，咁先至係令到啲囚犯可以更新自己，咁實有啲調整嘅喺嗰個刑期方面，這個咧就合法嘅。咁但係調整嘅幅度當然咧係唔會個權力大過咧係司法機構頒布嘅權力啦。咁但係呢個係管理上嘅，即係喺一個discipline 喺佢哋紀律上嘅一種手法嚟嘅啫。 咁聽完咁多咧，我啊都獲益良多。我啊就諗到一個終結嘅結果，就係、是、完結今日嘅節目就係咩咧？最緊要行為良好，奉公守法。咁啊，無論嗰個法例係點樣加減啊、刑罰嗰啲咧，我都可以置身事外啦。 啊，呢啲叫得個知字啫， 梗係啦。好啦，今日上住咁多先。 千祈唔好以身試法啦，唔係益咗啲嚇行家啦。 係啊，我一定唔會噶，放心啦。好，拜拜，大狀咪。 好，唔該曬，小白，拜拜。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同大家讲下股票回购机制。股票回购是指公司用现金在公开市场收购自己的公司股票，而回购的股票公司可以直接注销，这样可以减少流通在外面的股票，亦都可以将回购回来的股票当作储存股票保留之用。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机制，令到股价有机会托翻上去。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奥。 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咧有阿林小姐喺度，林小姐早晨， 早晨啊，小伯 你好啊，今日朝头早打电话嚟咧，我知道系咪你亲戚朋友屋企人生日喺边位啊？ 系我嘅大仔大宝生日， 哦， 九号， 九号，大仔即系后日啫，星期日嘅时间，大 星期日， 佢个名叫大宝啊？ 啊，唔系啊，我叫佢做大宝，因为我有小宝，上次打咗嚟就捉咗小宝啦，所以今次公平啲要捉埋大宝。 哦，屋企有二宝， 系啦，两宝， 有两宝喺度。好啦，咁啊，捉个大宝啲乜嘢好咧？ 我就想去加油啦，身体健康啦，好老土啊，嗬， 但系呢个系 最。最紧要身体健康，做佢真系想做嘅嘢同埋开心嘅嘢咯。 系阿大宝几大到啊？读书定系出嚟做紧嘢啊？ 出嚟做紧嘢啦，依家生日就应该28岁啦。 咁都系咪爱情事业两得意嗰批啊？ 暂时未有拖拍啊，我知佢好恨啊。 系咩？系好恨啊？ 咁今年就祝佢揾到个好嘅女仔啦。系啦，咁就两个如果揾到个女仔咧，就应该要互相系相亲相爱，系啦，一齐行咯。希望我今年揾到啦。 是啊，咁唔得嘅个，咁农历年摆桃花咯。 啊，系喎，好，我听你哋，我哋听你个台讲下应该摆边度先出嚟。 好啊，好啊，好啊。嗱，咁事业方面佢又 O 唔 OK 啊？ OK 啊，佢几开心啊，做得，同埋啲同事同佢都好夹。 咁好啦， 都几好。 系嗱，咁讲翻生日啦，既然星期日生日嘅时候，你有冇预备啲乜嘢同佢庆祝咧？ 呢幾年都冇啦，因為多數佢大個仔啦，有自己嘅朋友啦，咁、所以我哋都並不話太大搞，因為我哋嘅家庭又冇話太着重生日或者成嘅，咁、我哋總之幾時得閒做。食饭咯， 系、 啊、大个仔啦，28岁啦，你谂下、 啊， 有佢个朋友啦。 哇，过多两年啊，32立啦吓。 系冇错，应该就希望今年揾到，跟住就32立啦。你话斋成家立室啦。 咁啊，都祝福佢啦，无论系事业啦、爱情嘅路啦，定还是系健康咧，样样都好。 多谢小白，多谢你哋。 好啦，我啊多谢翻你个电话先啦，多谢林小姐，好、 啊，好， 拜拜。 OK， 拜拜。 这世界有陆地河流，有天空峻岭，各种色彩亦有差。这世界看似是羊群，要怎么竞赛？谁人在提示说话？你可否画出将来？流汗也潇洒，流泪也不怕。你会盛放于天边散落太阳下。Oh, just carry on, oh, just carry on. 从此再发芽。Oh, just carry on. 你我是唯一的花卉，开遍夏季吧。能预算期望吗？绝地悬崖，你都不要妄自菲薄，从未结果。偶尔吞了一点色彩，引不起注意，其实亦藏其作用。那枯萎着的枝芽，沉默却优雅，无用去比较。Oh, just carry on， 你会盛放于天。Oh, just carry on. 你我是唯一的花卉，花遍夏季吧。能达到期望吗？风吹走困惑创伤，光线给指引路向，听得到千里飞鸟最响。如光谱里找不到彩色，就配将彩虹云雾里衬你我。Oh, just carry on， 你盛放于天边散落太阳下，你继续聆听，你继续明出路径。La la la la la. So just carry on， 你我就凭着这把海洋。各自进化，需相信继续沉默努力重化，每个也有一颗种子吸杀种吧。 晨光追踪31， 星期五早上晨光追踪31，电话旁边找阿畅同我们介绍下今晚香港电台电视频道的好节目。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是今天夜晚星期五的时间有什么好节目呢？ 入口都有好節目啊！咁首先同大家介紹下咧，港台嘅電視一繼續帶俾大家有呢個體育嘅直擊嘅直播啊！咁、就係呢個 2022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 咁、呢个一定要睇、 啊。是啊，呢个系世界乒坛嗰个巅峰对决嚟嘅。咁喺港台电视32台啊，现场直播。咁记住时间啦吓，今日星期五同埋听日星期六就系朝早转头啫，10:55去到晏昼2:55同埋夜晚7:25同埋星期日嘅夜晚7:25都有現場直播嘅，咁啊喺中國城川成都嗰度打嘅，咁啊呢個中國隊咧係上一屆啦，原來男子組同女子組嘅冠軍嚟嘅，咁啊我哋一齊睇下咧，中國隊可唔可以把握主場之利成功衛冕啊？ 梗得啦，咁啊港台電視32啊嚇， 二啊， 咁啊轉頭大概個半鐘之後左右就已經開波啦， 冇錯啊，咁啊。又講翻港台電視31啦，都有節目嘅喎。咁、今晚7:3031台，《基本法》25年啊，咁啊，《基本法》咧，今集同大家特別去到着眼係睇下第六章嘅。咁啊，第六章咧係關於香港教育、科學、文化呢啲範疇嘅，咁啊，保障咗香港各方面發展嘅自由啦。咁回歸咗25年啦，香港有冇充分掌握《基本法》保障下邊嗰啲發展優勢咧？未來又可以點樣發展咧？咁啊，今晚7:30。港台电视31，基本法25年，同大家探讨一下啦。 系咁啊，基本法同我哋香港人每一位嘅香港人肯定系息息相关噶啦吓。咁、今日夜晚7:30嘅时间啊，黐住基本法25年啦。仲有咩好节目？ 好啦，直落去到夜晚8:00，做个健康快活人第四季啊。咁啊，里边咧每一集都有呢个视障环岛跑特训班噶嘛。咁有一位视障跑步嘅训练员咧，就会训练一啲新手嘅领跑员，就去配对一个视障跑手嘅。咁今集咧，佢会带佢哋咧去到一段跑斜路同埋楼梯嘅训练啊。咁佢有一啲建议嘅，咁我哋又可以睇下呢个节目，睇下佢哋嗰个进展啦。另外咧，如果我哋本身自己都有跑开长跑嘅话咧、都可以认识一下喎，跑斜路同楼梯咧，听下呢位教练有啲乜嘢提点，有啲乜嘢重要嘅嘢要留意一下嘅、 有踢 lift 学之余咧，咁啊亦都可以睇下班嘅视障跑手啦，佢哋面对住呢啲楼梯咧，其实每一级咧可以系一样，但系亦都可以话每一级咧有啲大细不一嘅。咁啊特别如果你话喺城市或者旧区嘅时候咧，嗰啲嘅楼梯咧可能嗰个跑嘅感觉亦都完全不一样。 冇错啊， 会唔会令到我哋可以听完睇完之后咧体会得到佢哋嗰个感觉咧？今日夜晚就留意住港台电视31啦吓。好，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晒。 唔该晒小白啊，同埋唔该晒阿昌啊。头先你哋都讲到咧，话哇嚟紧咧会有乒乓波睇啦。咁啊，港台电视32咧就聚焦住啦。记得细个咧都几中意打乒乓波噶吓，咁啊有机会都可以学下嗰啲啊国家级嘅运动员咧，究竟点样削球啊，点样咧抽击啊，都系正嘅。咁啊，除咗正啊，今日天气都有少少秋意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啊，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啦。展望咧周末期间咧，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嘅。星期一咧，北风就会增强啦。依家27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咧75%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新任广播处长张国才今日离身，他说做工作要恰如其分，亦都要尽本分，会将港台作为公共广播服务的职能发挥得更好。张国才说，去年是香港电台95周年，他很高兴成为港台一份子，会同团队上下一心踏入历史性的日子，日后同员工做好港台。他形容港台是有历史的机构，亦都有规章制度，有港台约章和编辑流程，期望港台员工能够上下一心为市民服务。被问到作为政务官没有传播的经验，怎样升任广播处长一职，张国才说现在已经进入网络3.0时代，他不知道哪一个会有所谓的传媒经验，并强调他有工作凭证，累积了一些管理经验，会继续和港台员工做好本分。 有传染病专科医生引述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数字显示，近年呈报白日咳个案较前年增加近一倍。今年头两个月呈报个案有4800多宗，超过去年总数的一半。本港过去两年分别有22宗和2宗呈报，但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认为，过去两年个案下降可能是疫情下戴口罩阻截呼吸道疾病传播。又引述外国研究说，新冠患者中有一成至一成半人同时感染白日咳。曾其恩提到，本港儿童分阶段接种三剂包括白日咳的混合疫苗，之后再接种三次加强剂。虽然疫苗保护力会随时间下降，但绝大部分成人不会再接种。1957年前出世的人士亦都未受相关疫苗接种计划涵盖，建议成人尤其免疫力较弱的高危群组优先同恒常接种预防白日咳疫苗。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讨论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情况。俄罗斯日前将扎波罗热地区并入领土，总统普京更加下令政府控制核电厂。格罗西认为事件涉及国际法，但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来讲，核电站明显是乌克兰的设施，仍然属于乌克兰国家核机构所有。他又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是以国际法为指导的国际组织，而众所周知，国际法并不接受吞并。格罗西稍后会到莫斯科和俄罗斯官员会谈。加拿大萨斯喀切温省上个月发生的持刀伤人事件，警方确认11名死者都是由32岁的迈尔斯杀害。警方说，证据表明先前迈尔斯袭的另一名疑犯，即是迈尔斯的31岁弟弟达米安，同样是遭到迈尔斯杀死，但未清楚原因。案发在上个月4号萨斯喀切温省发生多宗持刀伤人事件，造成11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警方展开大规模搜捕。迈尔斯在3日之后被捕同死亡，不清楚犯案动机。当局说，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案件是为什么会发生。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早晚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北风增强，朝早较凉，随后几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10点，跌201点，总成交金额42亿6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72蚊，跌5.8；阿里巴巴81.75元，跌1.4；友邦保险70.1，升5仙；盈富基金18.48，跌1.8；华润啤酒57.75元，跌4.5；理想汽车79.8，系跌14.8；比亚迪股份196.6，跌8.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5.05，瑞士法郎0.991，加元1.374，人民币7.102，英镑对美元1.115，欧元对美元0.979，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27129点，跌182点。港金报1603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0.69美元，卖出171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嘅慢线有坏巴士阻路，龙尾排到皇后大道东。重复多次，就系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嘅慢线有坏巴士，龙尾排到皇后大道东。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因为受到 坏巴士影响，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西区海底隧道因为受到较早前去港岛方向的坏车影响，近住收费广场那段比较多车，西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那段比较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和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好心情经理人今集嘉宾，著名唱片监制 Joseph 叶广权， 十年前帮佢做一首《港男港女》，即系我同 Eason 第一次合作嗰只碟咧。咁嗰首歌我收到只歌，哎啱 Eason 唱，但系我再听抡下抡下，咦好似合唱好啲，俾我一 click 揾到 Rowena， 佢话我唔识佢嘅，话你唔使识佢，根本人 你识咪得。 Hello， 我系叶广权，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港台电视三十一，狮子山下我们的开学礼，监制主演马俊伟。 我好想拍一套关于大学嘅戏，但我又想讲明系关于戏剧嘅或者表演艺术嘅。 马俊伟喺剧中饰演嘅电影导演，转到大学传理学院做教授，却与学生引发出世代文化矛盾。 刘心由、施康桥领衔主演，星期六晚九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呢两位歌仔。以前自己作为演员或者而家成为导演，同一啲比较新嘅演员合作，讲得最多嘅评语系呢句：唔好做到咁行啦。行即系行货嘅意思，系话紧佢用一啲最简单、最普通嘅方法演绎角色。你咁做，佢系咁做，个个都咁做，行内人称为教行货。用另一个名词可以叫做太过典型化。举个例子，如果演绎一个好人只是懂得说话温柔，事事正直，这些就是典型角色的形象。演绎任何角色有万千种方法，如果要做得好，就要落多些功夫，不要人这样做你又这样做，不给心机就去交行货。你可能会问，不想这样，平时应该怎做准备呢？留意多些其他人，有咁仔细，得咁仔细。每个人特质都唔同， 从佢细眉细眼嘅行为举止，你就知道佢系一个乜嘢人，见微知著。所以我对人成日都讲呢句，唔使讲俾我知，做俾我睇。有啲人讲到自己几咁完美，但系佢嘅行为做出嚟完全唔系。留意多啲身边嘅人真正做出嚟嘅行为，你就知道佢系一个乜嘢人咯。而家去饮茶，每人都会有一双公筷，俾你用嚟夹台上嘅餸菜。呢对筷子唔会掂到自己个口，卫生啲。另一对筷子就可以放入口咯。通常两对筷子系唔同颜色嘅。我成日都想知道，究竟边只颜色系公筷，边只唔系呢？其实冇所谓，自己知自己事就得啦。你有冇呢个经验呢？食下食下，突然间忘记咗用公筷摆入自己口。如果系你，你会点做呢？横掂冇人知，唔出声到冇嘢，静鸡鸡换一对先。还是即刻同其他人讲声唔好意思，我搞乱咗。如果系呢个选择，即系话要承认自己一时疏忽，搞乱咗规矩。是需要一颗坦诚的心才会这样做，见微知著，这些是可以相交的朋友。有些人如果你找他帮手，只是得把口答应你一定会将工作完成，谁知最后什么都没做过。但是有另一种人充满责任心，而且不是一次，次次都是这样。从他的工作态度，你就会知道他的为人，见微知著。同阿欧饮茶，同小白工作，我就睇到他哋是哪一种人，见微知著。他两个已经不单止是我同事，还是我的朋友。我对朋友都有要求的。多谢你们不是话俾我听，而是做俾我睇。留意晨光第一线，梁荣忠、阿奥、白元浩这个铁三角组合。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朋友骂你是有他的哲理，常为某某动气，未会挑动眼眉，和人和事斗气，结局都只会更光怪陆离。费心机，朋友就你，未见得想宠坏你，成日爱你没你，亦看出不太愤气。人人长欠了你，你习惯生气，头来为你说尽对不起。钱财未算紧要，回命亦不紧要，神奇在我识得守自己戒条。烦闷太多不应该去自嘲，连天都开我玩笑，我笑对每一天当绝招。沉言未算紧要，骂战亦不紧要，唯系有好假使失去自我不得了。回望至今就是没完没了，体恤彼此的需要，什么都可以忘掉，即使无缘仍请记得笑。朋友为你，为你可不要道理，其实太爱护你，便欠胆识去话你，从来没有试题，最重要事情良朋在我印象永不死。钱财未算紧要，陪命亦不紧要，神奇在我识得守知己戒条。烦闷太多不应该去自嘲，连天都开我玩笑，我笑对每一天当绝招。沉言未算紧要，骂战亦不紧要，唯系有好假使失去自我不得了。回望至今就是没完没了，体恤彼此的需要，什么都可以忘掉，即使良朋仍未必心照。钱财未 算紧要，陪命亦不紧要，神奇在我识得手知己介绍，如若脑海天天都会发烧，谁开得起这玩笑，人和人缘分总有漏照，暂言未算紧要，麻前我不紧要，随着美酒三杯干了就当一讲笑，回望至今就是没完没了，体恤彼此的需要，什么都可以忘掉，即使良朋仍未必心照。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今日呢，想同聽眾啊、鐘哥啊、歐呢一齊講下呢個食物。咁呢個食物呢，好簡單。我自己都好鍾意食嘅，我自己都整過。咁首先你呢個係叫豬扒飯嚟嘅。咁豬扒飯。 焗啊。 係啊。 煎啊，焗啊。 电饭煲，系、啊，就是、因为佢用电饭煲整咧，所以我先觉得咁 即系简单啲啊，相对唔使话开焗炉又要 preheat 咁样，即系电饭煲如果可以焗到猪扒饭食咧，其实都几好嘅。 系啦，其实搵一次咧，我可以教大家整一个餸，不过可能呢个要教几日、因为佢都有啲步骤。 咁复杂狗大鬼嚟噶， 就系整嗰啲拉面叉烧。 哦， 系啊，拉面啲叉烧系要有少少步骤，咁、但系因为我有阵时耐唔耐都会自己喺屋企整嗰啲拉面叉烧， 我就知道唔知点解又要扎住佢，跟住浸落去， 冇错， 嗰啲咁样啊， 系啦，扎住佢，跟住要 你 讲 得好简单 啊， 咪扎住佢浸落去咯，冇噶啦，跟住上嚟咪切咯， 系啦，切咯咁样，跟住睇下你切得好唔好啊，咁嗰啲绳又要有咩绳扎啊，会好啲啊， 讲翻呢个电饭煲猪扒饭先 啦，咁先准备咧就系。豬腩肉啦，豬腩肉啊最滑口啊，咁冇得輸，咁啊但系肥唔肥啊見仁見智啦。好啦，咁你就喺個電飯煲嗰度咧，咁啊先準備咗材料啫。不過豬腩肉咧，我其實自己都會建議大家先都飛一飛水嘅。雖然譬如好似整拉麵咁啦，咁我見好多日本師傅，即系喺日本嘅師傅，佢哋都未必會有飛水呢個步驟嘅。咁但係我都堅持有呢一個步驟，我覺得 最好啫。如果咪有啲臭豬肉味， 係啊，其實佢哋咧好多都係因為佢話佢哋用嘅豬肉本身嗰個質素好啊，即係唔會有嗰種豬臭味喺度。 即係豚肉啊，佢哋係用豚肉，我哋係用豬肉咁樣，夾硬講個 difference 出嚟。 所以我之前咪介紹過一隻叫阿古豬嘅，阿古豬佢咪其中一種就係冇咗嗰個 豬 臭嘅，係啦，咁 可能啲飼料嘅問題都關事嘅， 飼料啦、品種啦咁樣，同埋佢哋有啲品種其實係。輕輕地可能 mix 咗啊，再 tune 過咁樣，咁當然就治療又有同歐嗰啲啦，有好重要啦，因為你諗下嗰只豬佢不斷食同一種嘅優質嘅食材嘅話咧，其實佢啲肉點會有啲唔好嘅味道喺度啊？所以佢先即係個價格先至會貴咯。好啦，講翻呢個先，咁啊嗰個豬腩肉你自己睇下視乎要幾大啦。那個幾大咧，除咗食量之外，就睇下你嗰個電飯煲。咁佢嘅電飯煲，如果一個煲你可以个猪腩肉曲少少都挤到入去咧，咁其实就 O K 噶啦。好啦，咁你就首先咧就准备定嗰啲豉油啦，豉油咧就准备定可能一杯咁大概几多，可能100 CC 咁样。好啦，跟住亦都准备定嗰啲煮餸嘅酒，即系嗰啲料理酒咁样。其实边种款式我都觉得冇乜所谓嘅，咁你自己喜欢睇下自己嘅味道。跟住亦都准备埋砂糖啦，砂糖之后可以咧就加少少嗰啲沙律酱都得嘅。呢、个我自己都几中意，因为佢可以令到个滑口嘅感觉咧都几强。跟住可以再加啲 薑啊或者蒜蓉，咁你見到嗰個喺個電飯煲入邊咧已經有一層嘅豉油啦，再加埋咁多嘅調味料之後咧，就將佢撈勻佢，撈勻咗佢之後咧，跟住就你已經可以將嗰一嚿嘅豬腩肉咧就放上去，係啦，放上去。咁由於你本身，譬如我嘅做法啦，我本身飛咗水嘅，即係真係飛一飛嘅啫，千祈唔好整熟佢啊，飛一飛嘅啫。跟住你就已經嗰嚿肉咧就打即係曲少少，咁放入去嗰個嘅電飯煲入邊，咁然後咧，咁有個重要嘅步驟啦，就係你要用石子，石子咧走去電飯煲度冚住佢，即係連埋嗰個豬肉一次過冚住佢，咁啊冚咗佢之後咧，其實你冚埋個蓋，跟住你用翻一般煮飯嗰個模式咧，其實你著佢，其實就已經得噶啦，係啦，咁佢就已經可以幫你即係整嗰個嘅豬肉，其實都。你發覺都幾入味添，因為佢不斷喺入面有埋嗰個石子幫忙咧，佢嗰個温度啊，或者佢個循環咧，可以做得都好啲。所以個石子其實係關鍵嚟嘅。我石子我就中意真係一大片，就唔好呢個時候就唔好亂食啊嚇，即係唔好亂誒啱啱夠就算啦，就攞大片啲冚到實啲，直頭側邊啲位咧就抿靚佢，咁樣咧嗰個豬肉出嚟嗰個效果咧就應該會更加好。好啦，咁跟住當你整完之後啦，咁當然如果你屋企得一個電飯煲嘅，咁你整完之後先攞出嚟，可能 先再煮飯啊。 先再煮饭，因为你得一个电饭煲嘛，咁冇办法啦，除非你，除非你电饭煲个饭，你中我用煲仔饭去整咁巴闭嘅，咁你咪自己喺个火炉上面自己烧。 咪都有一个另类选择嘅，咁你可以买嗰啲即食饭噶嘛， 都得。 即食饭你咪另外喺个微波炉 都得。喂，而家真系讲开先讲。而家有好多即食飯咧，佢專打嗰個賣點咧，係用一啲上乘嘅米喎。 係啊， 佢寫埋俾你聽，佢呢個即食飯係用咩米，然後點樣去到烹調或者用微波爐叮。咁你如果你有微波爐叮嗰啲靚米嘅話咧，佢真係叮完出嚟，其實個質量係 O K 㗎。 邊有問我啊？我最近咧真係 常客係咪你係？ 我買嗰個即食飯取代咗嗰啲即食面啊！ 哦， 以前我屋企就擺一， 覺得健康好多係嘛？ 唔係好中意食飯多啲啊！ 我中意食即係米飯，臭米氣臭米氣啊嘛！即係我中意有米氣嗰一樣嘢。係 係。 咁以前咧屋企咧就係會擺定一啲方便面咁樣，即係隨時倒啲熱水落就食啊嘛。哦，反而呢一期咧我中意食呢個即食飯。 係 係啊！ 有冇試過嗰只杯面食得多啦？杯飯嗰只有冇食過？ 嗰只我就未， 應該 試下。我就試過， 即係如果你中意有米氣嘅話， 但即食飯感覺上健康啲嘅，唔知點解，因為你有陣時即食面就油炸過啊嘛，咁你難聽啲講，你米咧，即係佢可能都有少少咁多防腐劑，但係佢冇炸過啊嘛，同埋比較 original 啲咯。不過個糖分都要留意啦。 之前我就試過一隻咧，就係好似係韓國嘅，都係叫即食飯，不過嗰啲咧就有味嘅。咁但係點樣咧？佢 係咪有埋嗰啲紅米嗰啲擺埋㗎？ 拌飯啊，嗰啲叫 佢裏邊咧就一袋石子包裝啦。你搣開個口之後咧，即係你唔係搣曬嘅，倒啲熱水落去，跟住佢有條線㗎嘛，即係倒幾多落去，跟住冚即係拉翻埋佢，擺喺佢度，跟住唔知隔幾多分鐘，十分鐘咁上下咧。一再開翻咧，佢已經係飯嚟㗎啦。 係啊，係啊，係啊。 有冇覺得自己太空人咁樣咧？成個？其实几 amazing 嘅， 咁我可以申请啦。我惯咗做呢啲嘢啊，我上太空冇问题噶。等我上去，我惯咗噶啦。 你可以做饮食部啊，食品部嘅专员。 其实应该咧，即系同佢哋讲埋话，其实太空咧就唔系一定做科，可以睇一个正常人喺上面遇到嘅情况系点样啊，点样生活啊， 系啊， 系咪？ 咁就话韩国嗰只咧，咁就再倒啲酱料落去捞捞捞，咪住捞饭咁样食啦。咁但系我都系而家反而我就偏向于真系斋白米饭啊，即系嗰啲即食嘅白米饭。 系 咁就如果再加埋正话小白讲 嗰 个电饭煲猪扒咧， 系啊， 我就可以一次过整晒就好快手啦。 系啦，咁你就猪扒咁，如果你真系好似中哥咁有埋个饭嘅话，咁你咪攞翻个猪扒出嚟， 摆落去 就切靓佢，铺上去加啲葱花。不過我有陣時腌尖啲，啲葱花咧都中意攞油爆一爆佢，咁啊香好多啊！ 唉，想話講享樂時代，今日又係咁樣，即係所有嘢都係彈弓手，彈弓手。 唔係啊，你小心啲啊！ 咩啊？ 即係男人去到一定嘅年紀咧， 做咩啊？ 就咁樣啊，即係滴啲滴啲出嚟嘅啲嘢，咁即係講啲説話。 咁 説話就俾啲你聽，俾啲你聽。 用力出多一次啊！ 小心啲 啊！出多一次啊！ 我的享乐时代， 哎，等我嚟啦！个享乐时代咁啊，有个影视分享，就系咧，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系啊。 就已經咧，即係有串流平台一二三集都有得睇啦。咁啊，你 估唔到， 你係第二集啊，第三集、啊？ 我第二集， 第三集有冇玩咧？ 第三集冇啦，第三集翻翻去阿趙同埋阿馬小玲佢哋啊。 係啊係啊，但係第二集呢個魔童嘅角色都係、 第三集講咩？我真係唔記得咗。第一、第二集我都講得翻。 但係團圓㗎啦，好似第三集係連埋嗰個咩將啊，嗰、那個最 將神 將神係啊，最後大團圓㗎啦，即係好人贏壞人咁啊，完結咁。 第三集啊，將神係咪又係任達華㗎？ 我都唔記得， 我都唔記得。第一、第二集我就記得，第一集直頭個將神仔，哇，淨係得炸煙嘅啫嘛。 第一集冇出啊嘛，第二集就重金禮聘啊，任達華華哥嚟咗，咁就攞咗嗰嚿錢之後，就知道哦，原來佢就係將神啦。 喂，咁你有冇同阿華哥同場後？有啊， 冇啊， 係咩？ 冇啊， 啱啱冇啊，即係啱啱前半決係你後半決係華哥係。 唔係佢係前半決啊，我係後半決啊，所以見唔到佢㗎。 出咗世之後即刻變大㗎嘛，我記得。 係啊， 幾有趣。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咁串流平台除咗呢個，仲有即係呢個變形女俠醫啦。咁都差唔多。 變形女律師， 女律師啦， 好似佢係變形女律師，好似係。 舒哭啦，總之叫做係用英文嘅。咁下個禮拜就完結篇啦。中哥坦然有啲失望係嘛？ 我又冇乜好失望，因為我覺得係另類咯。即係好得意嘅，即係我琴日朝早同阿小白傾電話嘅時候都係，即係好多人咧可能會有一個既定嘅睇法對某一啲嘢嘅，譬如我啱想講，之前同阿小白講嗰個就係嗰個機械人動畫，新一季度出啦，咁隔咗好多年，出咗一集啫嘛，啲人就話，唔好睇，唔好睇，係咯，我出咗一集，點解你覺得唔好睇咧？跟住就話，都唔合邏輯，唔合邏輯。點樣唔合邏輯呢？個邏輯可能未話俾你聽呢。 其實本身卡通片啊動畫咧就唔一定要合邏輯嘅。如果你問我嘅話， 佢一定有佢自己嘅邏輯啊。 佢哋嗰個套路係啦， 係啦，佢有自己嘅世界觀啊嘛。成日話嗰個任何一個故仔必定有佢自己獨特嘅世界觀。個世界觀越完整咧，其實作為觀眾入局咧就係越容易噶嘛。咁哪怕你係現實嘅，有其實現實嘅世界觀同你真係嘅現實嘅世界觀其實係唔同噶嘛。咁你只要嗰個世界觀清楚咧，其實就冇問題噶啦。咁覺得唔好睇，唔合邏輯嘅，只不過係嗰個世界觀唔清楚啫嘛。但係做咗一集，你點知佢想鋪排啲乜嘢啫？ 我都有間唔時睇下嘅呢一套，不過就真係唔係傳統嗰啲 MCU 嗰啲劇集啊， 呢個比較 打嚟打去啊， 即係比較輕鬆啲嘅， 係啦，輕喜劇啦。咁當然亦都有睇埋呢個 N 字頭串流平台之前嗰一兩年大熱嘅呢一個咧《 金 濟 之 國》啦，咁啊。好耐冇見啊！土屋太鳳咧，都真係好靚。 我第二集有啦咩？ 有個 trailer， 年尾 啊，個 trailer 係咪即係好似十二月啊？好似係。 係咯， 係啊， 佢係又係擠牙膏咁擠出嚟，逐集擠啦，應該。 我 未一個 trailer， 其實你都唔知個內容係咩，總之好似魷魚遊戲咁樣一啲 challenge， 一啲挑戰咯。 上次佢哋係唔知入到去個基地噶嘛？ 係 到個 base 嘅時候， 但揾到個基地，其實未又係發現有班有錢人操控住，跟住喺度即係好似賭博式咁樣去睇。睇下啲人命值錢定還是生命值錢嗰啲咯。 今次睇上一次個大佬未出嚟啊嘛，今次睇下大佬咯。 哦，究竟 Big Boss 係邊個 咧？ 好似市場傳出都有啲 news 出嚟話有啲勁 啊，個 trailer 有得睇啊， 係啦， 知道噶啦。 咁大家有機會啊，禮拜六日睇多啲好嘅作品咧。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